好突然咧， 好突然真係，因為本來諗住照做節目啦，咁但係咧，因為上個禮拜就開財委會，咁就無端端喺五點零嗰陣咧，就突然間通過咗。呢、这、一個即係高鐵嘅撥款， 係啦，即係估唔到嘅情況之下發生。 我本來都喺度準備緊節目嘅，咁啊突然間咧提開始見到有啲 Facebook 嘅即係 news feed 咁樣啦，跟住我就走去睇直播啦，就啱啱睇到嗰一幕就點樣咧？就係即係佢哋即係阿楊岳橋喺度講緊大新宮啦，跟住咧就話阿陳鑑霖咧就要趕佢走，因為話佢即係違反議事規則。咁跟住成班泛民嘅議員咧就圍住佢，即係保護佢咁樣啦。咁跟住咧啲保安就開始圍。住个主席台啦， 系啦， 咁啊，佢哋想冲出去都冲唔到嘅，咁跟住咧，陈鉴林就话：你哋再唔翻埋位咧，我哋就唔处理嗰啲临时动议啦。37A 都唔搞啦，我哋直接去表决咁样。 举手 系啦，咁跟住佢哋都唔翻去，于是佢话一分钟过去，好，而家就表决，咁跟住就举手。跟住咧就凭感觉， 系啦， 咁就咧就解决咗，就过咗咧，即系呢一个嗰个高铁拨款嗰两个动议啦。咁啊，纵使啊，即系当中有啲议员咧，即系系即系嗰啲建制派议员啦， 系又举唔又举， 系啦，赞成嗰张又举，到到话反对嗰张，佢都未放开手出嚟，唉、哎，真系咁样都得嘅，就凭感觉， 冇错 啊，就系、咁样，即系香港而家变到系咁样嘅情况吓。咁于是咧，我哋就好愤怒地咧，就走咗去立法会啦。咁但系其实去到立法会嗰阵咧。因為嗰日咧，其實我阿 Lens 咧都係即係分開啦，咁但係阿 Lens 咧都係成個晏晝都冇食嘢啦，我都係嘅。我食咗即係早上食咗啲嘢之後，一路都冇食飯，跟住於是就食咗啲嘢先，跟住就殺出去啦，咁殺到出去啦，已經係七點零八點唔上下啦。咁原來咧已經咧即係當時咧就譬如朱凱迪啊一班嘅朋友咁樣，本來就衝咗入立法會，咁就俾啲保安圍住，就其實 cap 咗喺一樓嗰度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已經咧我差唔多去到嗰時候咧，佢就開始抬人， 抬人出去啦。 係啦，咁啊抬完出去之後就放翻佢哋啦，就冇即時去告佢，即係冇拉佢哋嘅，即係冇拉佢翻差館嘅。咁所以咧去到咧，其實已經就件事已經完咗啦，出啲人出曬嚟啦。咁而即係喺出邊即係圍到嘅市民咧，亦都真係好少啊。 係啦， 啊，即係當晚目測咧，我哋去到 憑感覺。 憑感覺都係講緊即係百零二百人到嘅啫，咁跟住慢慢，因為其實就冇嘢搞啦，因為嗰啲議員都已經走曬啦。 係咯，喺條隧道到底點樣走噶嘛？ 唔知佢有好多方法，用 自己嘅方法、 自己嘅方式就已經離開咗。咁啊，於是咧，我哋就喺嗰度即係集結咗一輪啦。知道阿牛咁樣就話會嗰晚喺通宵留守咁樣啦。阿小麗老師嗰啲亦都會通宵留守啦，陪佢。咁咁跟住其實啲慢慢陸續散去啦。咁我就喺嗰度都逗留到差唔多成十一點到先走。咁啊，當其時我諗剩翻一百人都唔夠咁樣咯嚇。咁就即係事件就咁樣就過咗啦。 係啦。 咁啊， 即係所以話我都一路下晝都有留意住。咁冇諗過，即係會拉布拉下先啦，跟住就出開個會，因為好就短會廿分鐘到，翻嚟就已經嚇咁樣就過咗， 咁就過咗啦，而呢度勁 嚇搞掂咗啦，即係好震撼、震驚。 即係我睇嗰陣咧，即係我話本來準備緊節目啦，咁跟住睇翻直播，其實嗰陣時我都未知道咧，佢即係舉手過嗰兩個動議咧，就係嗰個撥款動議嚟嘅。我仲喺 Facebook 問，咁其實佢話過咗嗰兩個動議係咩嚟嘅咧？係 啦，原來 嚇係啦，跟住已經有啲即係朋友已經喺 Facebook 覆翻我，就話其實咪就係嗰兩個撥款嘅動議咯，咁樣就通過咗啦。 即 係 你唔係話申請，你剛剛差唔多200億咁就 係喎，196億咁就咩啦？咁就過咗啦，咁樣呢個就係香港今日啦。咁你頭先播嗰首歌咧，成日都話喺度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究竟係咪真係 alright 咧？係。 咁啊，呢個主要呢首歌叫做 Puzzle Riddle， 就係嚟自日本一個俄日混血兒嘅 model 歌手叫做 Lina Ota， 咁啊就日本好有名嘅演員阿松田龍平嘅太太。係。咁呢首歌就嚟自2007-08年。蘋果核戰記一個新版卡通片 Ex Machina 裏面的主題歌，咁嗰套電影就好靚嘅，就係阿吳宇森導演監製一套卡通片嚟嘅。 係 咁啊 ，soundtrack 就由阿細野晴臣、阿 YMO 等等一班人去做嘅。係呢只歌就係細野晴臣嘅作品嚟嘅。係咁啊，主要呢只歌就話即係 I know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係 I hop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我就呢只歌就講即係喺好即係謎語啊、砌圖，即係好多要估好多探索講，即係我想就話俾啲講緊都係年輕人。 係。 即系喺探索啊，人生成长期间，好多都系唔肯定嘅。 嗯， 但系咧，应该所有都系 O K 嘅。其实就冇嘢叫唔 O K 嘅，就唔好谂得 自 由过。兼且我喂喺过咗两个礼拜，我就好难过，觉得即系每日见到嗰啲年轻人嗰种嗰啲轻生嘅新闻，我系好反对自杀呢一种行为嘅。 系， 我很反感這件事，我不認同這件 事。為什麼這麼反感呢？ 我真的覺得有什麼，即人來說其實我沒有解決不到的，因為死了不是解決了問題，只是將一些問題丟下了，其他人幫你執手尾。 是不是即本身是，哦，這個是，就是一部分，是，但是你本身是不是對於覺得生命的價值都是很正面的呢？ 我就有很多 dark side 的一方面， 是， 但是在這些方面我就覺得正面一點的。 OK, okay 的，我就即是這個節目呢就不是 說，當然香港現在很多氣氛令到真的其實很難頂，但是覺得喂不如拿個氣力出來跟他對抗一下，發一下聲，這樣總好過不出聲走了去，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我就是啦，即是我先說就話，這個節目就好在就應該年輕人聽或者小朋友聽咧，應該就不太多啦。咁所以咧，亦都唔怕喺度講咧。我自己就同你調翻轉嘅，即係我就好得嘅，即係我本身對於生命嘅價值都頗為負面嘅。 OK， 咁所以我從來唔覺得即係生命本身一樣正面嘅事嚟嘅。 OK， 即係冇咪冇咯咁樣。其實即係係啦。咁所以我又唔係好覺得係一樣嘢。咁但係我同依一樣， 因為覺得係一樣嘢。成日都係整定嘅，冇得計嘅，即係你第即係咯，只要你唔。 但我同意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與其即係其實網上都有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喂，留翻條命要同佢搏過咁樣，呢個我都 buy 嘅，即係咧，即係而家係其實係條氣唔順啫， 真 係 唔鋸啊！ 即係啦，你各式各樣嘅嘢，教育也好，頭先啱啱講完嗰啲，即係財委會粗暴咁樣通過也好，即係其實你話唔想死咩？即係梗係想死啦，好想死添，但係即係喂，係咪留翻條命？就唔係話，因為我自己覺得唔係，因為我生命本身，我覺得嗰個價值係正面，而係留翻條命都要同你搏過，同你死過。 即係等於覺得頭先我哋塞車塞到咁金，你攞個200亿改善下香港嘅交通道路，大家已經有經濟效益，哇！唔使浪費咗幾廿分鐘啊，塞車塞到戇居居。 係啦，頭先咧我同阿 Terry 一齊嚟嘅，因為我喺公司過嚟啦。咁啊，就喺呢個尖沙咀一帶啦，即係嗰度係金巴利道 轉出去柯士甸道，係 啊，轉去柯轉出去柯士甸道，再總之就嗰度有一個圈啦咁樣嚇。咁就其實咧試完就只係有一架車喺一條嘅行車線嗰度咧，應該係 輕微碰撞啦，喺度輕微碰撞。 咁而有架拖車準備拖佢走，咁就係由嗰個位，即係嗰度咧就其實係理工對面咧教堂對出嗰個位。就有一架車咁樣塞咗喺度咧， 就癱瘓咗啦。 就令到城區嗰個圈咧就已經癱瘓咗。咁我哋咧直情喺嗰個圈嗰度咧，由我哋啦，因為我哋閂唔到啦，由落去攞車，阿泊車叔叔都話 唔知咩事喎，幾分鐘係 啦，佢話成個彌敦道唔喐得喎。咁你話佢話咧，由攞架車去到我哋準備攞車嗰個位咧，即係揸出嚟咧，都用咗五分鐘。跟住我哋喺嗰個圈咧，就已經又塞咗，我諗有四至五個字。系啦，我哋預我諗住預一個鐘過嚟，喂喺尖沙咀過嚟一個鐘乜都夠啦。哇，點知係唔夠嘅。 係 即係嗱，呢啲就係話你頭先講啦，即係你用喂用嗰196億搞，跟住改善香港啲交通好多啦， 係啦。好好啊，搞得唔係咯，捱幾年改好曬啲嘢。 跟住你用一嚿錢走去即係買咗條西隧又或者點樣？即係其實大把好好嘅 經濟效益啊嘛！你香港咁塞啫，話咩經濟效益都死啦！ 唉，真係所以咧係 命短幾年就浪費咗，冇命啦，真係慘啊！ 真 係 所以應該 算 be alright 啦，即係嚟到咯，都好好彩。 係嚟到嘅，即係嚟點都嚟到嘅嚇。咁但係就唉，即係中間嘅過程就係好激氣啦，係嘛？咁啊，唉，即係聽嗰首歌先。 关人人事，关人人事。但愿有一天关山退隐，永不谈政治。人落学世山烟波里躺，不谈往事。伴着那清亲笔签名，签名留纪念。出嚟买碟啊！ 心祝福，多啲听歌常壮健。 哇，好嘢喎！真係呢個咧係一個 live 嘅版本啦，就尹光嘅《關人隱事》咁都幾好聲，我發覺都 估 到， 係咯，聲係 喂好好聲喎， 真係 係咯，好脆下喎，好聲。咁啊，呢個係一個 live 嘅版本啦。係呢個《關人隱事》咧，就係即係我諗都係呢幾日咧都有一啲嘅即係人啊，都覺得咧有一則消息咧，大家都好關心，但係其實就好似唔係好關大家事嘅，就係呢個。方力申啊， 系啦， 同埋呢个 Steffi 分手嘅事件， 系啦，即系大家以为呢两个结咗婚，但系已经讲到已经当咗佢哋结咗婚，唔会系咩发生，即系只有亚视永恒， 系 佢哋都会分手。 但其实咧，我真系我真系有啲唔明嘅，即系点解啲人会咁关心？即系其实都有 洗版 feel 啊，琴日 洗晒版，大家咁关心佢两个嘅咩？原来即系其实佢哋，即系我唔觉得佢哋呢段恋情算系即系成日都会有曝光，大家都好关心，即系唔系嗰种即系万梓良同埋嗰两结婚嗰啲嘢。 系因为电影，大家觉得请咗电影公司当日配合宣传，塑造你两个一 pair 嘅啫，公司即系好顺理成章，已经大家当系新聞嚟，即係宣傳嚟嘅啫，冇乜人好，佢真係好理得佢哋。 係，咁啊，但係啦，跟住亦都即係好似話今日，我都唔知嘅，但係有人都話我知原來今日就阿方力申就走出嚟，就俾人搏麥，咁就即係講係咪呢個即係啊結婚嘅，即係兩個人結婚嘅一啲睇法嘅分歧咧，還是係呢個第三者咧？我心諗，超即係。真係關人隱事咧，咁而事實上咧，我見到網上都有一個嘅古仔喺度流傳啦，同呢個有關嘅就話咧，有一個人就問一位即係道士或者一個高僧咁樣，即係問佢啊，即係有關於依單嘢嘅睇法咁樣。咁啊，高僧就咩都冇講嘅，就指住台面嘅一隻叉咁樣。指一指，咁跟住嗰個人就話唔明喎，點樣參透咧？即係係咪呢個同呢一個即係叉有咩關係咧？ 西餐啊嘛，傳聞話阿萬刀俠食咗件俄羅斯妹，食個西餐， 係啦，係咪咁樣咧？咁樣咁跟住阿高僧就終於出聲啦，就話好簡單嘅啫，關你叉事咩？ 我真係關咩事啫？ 即係咧，我估咧，即係我自己有少少覺得咧，依一個新聞點解會即係突然間有咁多人關注，係咪真係咁多人去關心佢兩個嘅戀情咧？我覺得未必。只不過咧，我估咧，反而近年來咧，即係其實我估你充斥喺 Facebook 又好，或者即係坊間都係討論嘅嘢咧，都係同一啲時事啊、新聞啊，或者係一啲。尤其是近嚟有啲好多唔好嘅消息啦，頭先講嗰啲年輕人輕生咁樣啦，依一啲咁嘅消息實在太令人窒息啊， 充斥得太多， 太辛苦啊，頂唔順。於是咧，有一單少少嘅好唔同嘅性質，但係其實 OK 爆嘅嘢咧，於是大家咧就叫 take a break 啊，大家齊就將嗰、那個即係佢嘅注意力咧。就過一過去嗰邊先，即係只要唞一唞氣，即係借佢兩個嚟咧， 回回氣啫， 回一回氣嘅就係。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嗱，我哋嘅工作嘅關係，咁所以咧識有啲嘅朋友咧，亦都真係當事人嘅朋友嚟嘅，咁就變咗佢哋就會真係因為按一個 personal 嘅層次識嘅，咁就會真係會嘗試去了解究竟發生咩事啊，按一個朋友嘅 basis 咁樣， 就唔係花生友， 就唔係花生友嚟嘅，真係識嘅，都頗熟添，咁而即係知道哇，原來當中嘅當事人咧係唔開心嘅咁樣，咁變咗即係我覺得。喺佢哋嚟講，佢去關心佢朋友，我覺得呢樣嘢係 fair 嘅。 當然啦。 咁但係即係話花生友去留意呢單嘢咧，其實就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又 understand 嗰種要回回氣唞氣嗰種嘅心態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要留意嘅事咧，其實就好多嘅。 嗱，我都覺得好妙，仲要係咁啱嗰晚撞正就歐聯又阿仙奴又出局， 係 又再攆埋咗一齊，好即係覺得好無奈，真係咁係阿仙奴已經又出局，連續八年。 連續八年都突破，歐聯都係十六強止一步。 係， 咁曼聯就冇得打添啊！啲幾 琴唔係啊，琴晚 歐霸 曼聯歐霸都出埋局啦， 即係曼聯近年已經係擺咗落去歐霸嗰個 group 啊，已經幾係， 仲要係唔入圍嗰啲喎， 都入唔到圍嗰啲喎，真係慘。 同埋咧，我而家睇曼聯咧，真係炒開少少。而家睇曼聯咧，真係睇半場就瞓著覺，因為太悶啦，真係。 太悶，即係你又 真係好渣。 朗尼之外，其他人都唔係好 朗尼都唔得， 唔得啦已經。 真係渣得太緊要啦，直情係即係你係即係當琴晚。半場完之後我有嘗試睇。 你以前嚟講對利物浦即係大戰嚟㗎嘛？ 上半場完，古天奴入咗嗰一球之後咧，一比一，即係其實咧，即係兩回合計已經當時係三比一。 係啦， 曼聯要贏，即係仲要而家入一個係一個作客入球啊嘛。咁你要曼聯要贏入多三球咧，我知道完全係冇希望。即係以前費格遜年代，你都仲相信有少少係啦，會有啲反敗為勝啊，有奇蹟出現嘅情況。 起碼都追得好嘅，起碼會好好睇。 係啦，但係完全係冇懸念，唔使諗轉台兼瞓覺，即係已經畢竟都好夜，五點幾啦，真係已經。於是頂唔順瞓咗啦，下半場都冇睇。到第二朝起身，一絲毫嘅即係想希望有奇蹟出現嘅心情都冇嘅。咁只係睇下咁就俾。咁就算咯，出局咯，咁正常咯，咁样即系系啦，系咧，系呢一种咁样嘅即系状态嚟嘅，咁就炒开咗啦， 翻翻嚟 先。但系啦，即系但系咧，今日咧一阵都可以再讲嘅，就系因为讲多少少咧一阵就咁。但系咧，即系今日你头先讲即系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啦。咁但系啦，即系我呢度关人隐事就即系去留意一下其他嘢，会回气。咁但系真系令人即系仲系好窒息、好唔舒服嗰啲嘢咧，嗰啲问题始终系未解决嘅。咁但系今日咧， 冇解决到问题，只一路堆上去。 即系而今日。即係話面對呢一個即係年輕人輕生呢個問題咧，好似政府咧就出咗一條宣傳片，終於都，咁就揾咗謝玲作為一個即係再婚者喎，即係佢嗰個嗰條片嗰、那個。即係 credit 呢個謝玲叫再婚者， 即 係 失 個婚， 係 啦，失個婚啊！而家再結婚，咁另外一位就係應該係殘疾人士啦，冇手嘅。再另外一位我冇乜特別留意，唔知係邊位。總之係三個人。 因為喺體育界嘅，因為我全部睇偷心見到佢出現過嚟上下啦。 咁就有一條片就由呢個社會福利處，即係個 logo 喺度嘅，咁應該係社會福利處去出㗎啦。咁就拍咗條片。咁咧，里面讲嗰啲咧，都系话咧冇困难系解决唔到嘅。啊，人生有起有跌， 办法总比困难多啲。 系啊，又真系讲翻呢句喎， 即系啤咗货工厂式。 系啦，谢玲都真系讲呢一个，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又话咧，仲有一句咧，其实都几挑人性噶，都有一句就系由嗰位即系冇手嗰位朋友讲啦，就系话我都得。你點會唔得啊？咁樣即係其實好似喺度串人咁樣喎，即係話我都 overcome 到一個問題，即係我可能 overcome 到自己嘅殘疾，咁你都應該 overcome 到啊！即係可能甚至乎可能成日個潛台詞就係話：喂，我殘疾我都搞得掂啊！你有手有腳， 點解搞唔掂咧？ 點解搞唔掂啊？ 點解都明白？ 即係其實係串緊人。 呢個問題唔係就咁簡單咧，要解決乜問題？即係唔係都唔去深入啲去分析呢個問題？即 係 等我哋阿議員啊，郭佩凡議員係。我都睇我只電視機想掟爆， 係啊，一個都嫌少。 唔係啲議員，即係我唔當人講錯嘢係唔奇，但係喺嗰個情況，你講一啲咁重要嘅説話時，點解要好 pay attention， 唔會講錯啊嘛，大佬，你即係。好似擘大口求其講，我就好似冇乜，又冇乜，好似覺得冇乜事咁樣嗰啲，其實真係 咁就算啦，即係嗰個即係嗰啲人真係廢廢地㗎啦，一粒角嚟㗎啦，即係嗰啲佢係咩大學啊？菲律賓啊？佢好似唔係菲律賓嘅，但係總之都係即係 話有讀過大學， 係話有特某讀過大學嘅博士咁樣啦。咁啊，即係佢就經常講錯嘢㗎啦，就連一啲咁緊要嘅嘢都會講錯，咁證明個人係幾咁對呢件事幾咁上心咧，睇到啦，你都睇到政府。啊！仲喺度拍條咩片？ 仲係呢啲，梗係工廠式交貨式。但我做咗嘢㗎啦，我有拍條片， 鼓勵大家問問。係啊，即係 關心乜你㗎啦。 係啊，即係同埋即係喂，已經玩揾咗呢啲叫做即係曾經受過挫敗嘅代表性人物，但係即係老實講，呢幾個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家即係見到就會知道係邊個嘅人。係 啦。 咁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嚇有萌輕生念頭嘅人，見到呢條片。即係我估我第一時間咧就係話，喂，你邊位先？你喺度串我，即係話你得我唔得，咁我係唔得噶啦，吹牙咁我就轉頭跳開噶啦。喂，即係根本你唔係咁樣去挑人嗰啲，即係萌輕生念頭，即係其實係挑人嚟嘅。我覺得呢條片，即係你並唔係喺度即係關心佢或者係咩，係挑人佢，即係話其實話你戇居或者蠢，即係話咧。 你有即係喂呢啲嚇問辦法，梗係做咩問題多㗎啦？係睇下呢幾位生命鬥士都搞得掂，你冇你又唔得啊嘛？即係呢一種咁樣嘅， 但係呢所謂嘅生命鬥士喺你政府嘅角度認為呢啲係好代表所嘅生命鬥士，咁但係喺我嚟講，即係我真係唔係好認得，即係知你而選個港姐離過婚啊，定係其他方面位，有咩代表性咧？ 咁即係 俾你遇到困難嘅人。 同埋即係我亦都見到有一啲評論呢啲片，有啲可能係社工就話其實更加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唔應該用呢啲咁嘅口吻啊，去即係嘗試，即係你即係唔應該咁樣。 因為呢啲唔係話即係遇到困難啊，即時睇唔開，係一種係你一般心理專家都要用好長去分析去講，所以唔講好嗰陣時，點解你唔出聲好過出聲嘅？所以等於即係前一次節目真係唔好出聲，話好耐冇見到阿吳克儉局長，點知第二係咪就 一見到佢就出事， 就出嚟就放啲單嘢出嚟啦。 即係我覺得咧，你頭先講得啱啊，即係交貨呢條片唔係俾嗰啲即係萌興生年代嘅朋友睇，根本係俾嗰啲家長俾嗰啲咩係攞咗嘢， 政府社福處做嘢啦，政府關心你哋㗎咁樣。 係啦，即係我哋已經交代咗，喂，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做嘢。不是说他之前说的那些整个什么调查小组去研究用半年的时间研究三个月就给中渠报告。喂 不是交货 也是那句咯，即是你要做事如果你即其实有些事不需要真的走去，即当然要 要尋根问底，但有些 很清楚的看到即学校的压力很明显是你看到很多的轻生的那些的即年轻人。他哋可能在遺書也好，點都好，都係見 到 係學業嘅問題，係學業嘅問題。咁你咪首先你由學校嗰度解決咯。即係我之前都喺節目都講過嘅，即係喺禮拜二個節目，喂，好簡單啫嘛，亦都有人喺網上講過，你咪咩咯？你呢兩個禮拜翻學嘅，唔 Q 教書咯， 係啦， 唔使交功課咯，甚至乎將呢一季嘅考試取消咗佢咯。係 啦， 咁你就等有得啲學生翻到學校咧，係傾偈去玩，係 啦， 唔使即係冇壓力。 Gathering， 你等佢鬆兩個禮拜。但是可能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是那些家教會那些，就是家長覺得喂不得喎、 啊。 是啊，喂 影響我學 業。如果你家學校是這樣做，人家學校不是這樣做的時候，喂那我家做那些學校又會在這裡，即是那些家長啊又會在這裡吵咯，即是說喂那怎麼辦，他們有這個平衡，我們沒有平衡，我那些競爭力怎樣 keep 住啊，即又有這個問題在這裡。所以我覺得你真的要做的，其實你不需要做這些門面功夫，你應該是即係其實係暗揀喺背後做呢啲梳理嘅工作，你點樣去梳理啲家長嗰種嘅即係嗰種即係競爭嘅心態啊？係 啦， 同埋即係你真係針對啲學生，叫啲學校做有一啲嘢，譬如話真係停兩個禮拜課， 係啦， 就叫佢哋翻嚟，喂，真係齋玩嘅啫，齋傾偈或者旅行咯， 係啦，好多 即係大把嘢可以做，但係完全冇嘅喎，淨係繼續，甚至乎嘅話TSA 一定要繼續啊咁樣， 即係話火都爆埋啫。 即係所以你話即係。真係呢啲係呢啲唔係關人隱事，但係呢啲係人關呢啲係關事隱人。 冇錯，係啦， 呢班係成班隱人都唔知做乜 Q 嘢。 冇錯， 咁我聽嗰首歌先。Yes. けどルーズレスガラス細工のフィーリング季節が君だけを頼るわからねえまぬけなフィエロ季節が君だけを頼るただ一人立ち尽くすだけ季節が 好啱聽過呢一首歌就嚟自日本一隊樂隊叫 Bowie， 係1987年嘅一首作品，叫做《因你而改變的季節》，咁就係寫俾一啲年輕人，因為日本其實年輕人嘅問題都困擾咗佢都好多幾十年。 係喎， 咁啊，呢首歌其實就主話俾你聽，其實即係唔係話俾你聽問題，唔 係辦法總比困難多， 就 係 話俾 好橋口嘅嘢。 即係話俾其實即係季節因你而改變，就係其實你有你好重要嘅，你嘅存在可以令到土地都改變咗嘅。 喂，呢句我覺得詩意好多啊！季節會因你而改 變，係啊， 同埋辦法總比困難多，哇！爭爭幾遠啊個 level。 科社認為就係問題比問題多啲嘅， 唔 係 咯， 唔夠解決唔嚟嘅，所以係啦。即係起碼就算當鼓勵人都覺得、啊、我留在呢度，我有重要性，我因為我價值喺度就可以改變啲嘢，而唔係話 辦法總比困難多。 咁我揾唔到辦法都冇辦法㗎，大佬係咪先？ 又或者佢覺得行開離開都係一個辦法嚟㗎，咁即係佢可以咁樣去理解呢句嘢㗎嘛？ 辦法咪隨手拿到㗎嘛，大佬，呢啲真係，唉，即係大家唔同嘅社會對唔同嘅問題嘅解決， 同埋仲係嗰種咧，即係嗰種成本效益，所有嘢將佢量化去計算嗰種嘅心，嗰種嘅 mentality 啊，所謂。即係邊個多就應該係做邊樣，即係我辦法就一定會多過困難，所以咧 邊個 應該都 你 應該 stay 係咁嘅啫 ，stay behind。但係其實有時就唔應該係咁樣量化去睇，因為呢種都係其實一種好鬼即係官僚或者係其實係嗰種好經濟學上去分析問題嘅方式，就係嗰種嘅 cost benefit， 即係成本效益嘅計算。而呢一種嘢，呢一種咁樣嘅 mentality， 咁嘅邏輯，正正就係其實而家年輕人最反感嗰樣嘢啊嘛。我哋唔係將所有嘢都要將佢量化，我哋唔係話啊個社區嘅好與壞，係要即係睇下去數下佢嗰度有幾一個即係或者嗰一區會有幾一間名店啊。有幾多嘅即係嗰度會生產到幾多嘅收入啊？唔係去計算呢啲咩？即係可能係冇收入嘅，但係嗰度多幾間嗰啲即係小店咁樣，可能會更加開心嘅。 即係年輕人遇到嘅所謂當係挫折先，唔係嗌幾個口號式， 係啦， 就係、哎、有好多問題唔緊要嘅，解決方法都唔係咁樣。你俾佢覺得自己個價值喺邊度，你個方向望唔望到前邊係點樣先？ 而嗰個價值就係話，即係年輕人而家就睇話嗰啲價值唔係你講嗰種好量化嘅，所有嘢都係用呢個經濟嘅利益去計算嗰種嘅價值。即係一間鋪頭，佢可能唔多賺錢嘅，或者佢啱啱打個和嘅啫，佢唔會好似嗰啲即係名店咁樣賺到好多錢。其實老實講，而家名店都撲街啦嚇。咁但係。喂，咁但係你留翻間地區小店喺度，令到即係嗰度有一種人情味，呢啲唔係一啲量化計到嘅嘢嚟噶嘛？而家你呢啲辦法總比困難多，正正就係繼續延續呢一種即係好量化所有嘢，以呢個成本效益、成本同埋即係收益去即係做一個比較嘅一種嘅決策嘅邏輯。 覺得係好口號式，覺得係好冷漠嘅，反而講我感覺唔到種温暖去關注你。 冷漠啊！即係但係你而家即係整幾個咁樣嘅即係所謂代表性人物、知名人物，咁就試圖去即係，但係其實。 即係你唔會俾人感受到嗰種温暖，同埋你 唔知温暖，你有冇 care 關唔關心你？係道肉嗰種關心，唔係話係咁見到你嘅喂點啊？你冇事啊？喂，拍拍個下。 係啦，唔係嗰種，同埋即係呢一種，即使你揾幾個人啊，裏邊咧其中一個叫胡少康，我先話即係噏唔出名嗰位朋友咧，叫胡少康，就係2015年嘅保齡球世界冠軍。 係啦，我睇新聞見過佢。 咁就係一個啲癌性康復者嚟嘅 嚇。啊，係啦，係啦。 咁另外一位就楊小芳，就係閃靈藝術家，因為咧意外咧失去咗雙臂。咁冇錯，呢啲人係有佢哋自己嘅一個即係對於生命價值嘅奮鬥一個經歷咁樣啦。咁但係佢講嘅嘢都係話，即係喂，辦法總比困難多，延續住呢一種好即係所有嘢都係一種成本效益嘅一種邏輯啦。咁其實根本就唔會中到年輕人嗰個心啊嘛。 係啦， 年輕人最反感嗰啲，其實你教育所有嘢都要贏在起跑線啊，所有嘢都係要以呢、這、一個即係成績掛帥啊。跟住係一種競爭的心態，完全是那種量化當多睇每一個人的價值是乜嘢咧？就是一個分數，係 啦。 又或者你入唔入到名校，又或者你第時揾唔揾到份好工， 係啦。 跟住你上唔上到車，買唔買到樓，呢啲就係年輕人最反感嗰種對於人的價值的一種判斷啊嘛。就是、所有嘢都是量化，用一種經濟學式的方式去量去即係賦予人的價值。而年輕人覺得最灰心、最失望就係話呢樣嘢突破唔到嘛，即其中一樣，我覺得係即係點解會咁灰？即係除咗政治啊、各式各樣嗰啲嘢，其實喂，就算我唔考慮政治嘅問題，喂，而家咁樣你下下都係咁樣去即係衡量一個人嘅價值嘅。我揾唔揾到工，我買唔買到樓，我買唔到樓，即係等於好似之前阿黃晶話嗰位啊 Tasha 定係 Asha 嗰位即係女，即係嗰位女仔 YouTuber。就話佢你唔買樓嚇，你就係廢青。你唔以呢個買樓作為人生目標，你係廢青嚇。你一班去即係佔領嘅，你中意瞓街就瞓街啦咁樣。呢種就係、是、喂，就係、是、嗰種嘅價值觀，其實一路都好強喺香港。而家大年輕人已經即係經過咗咁耐嘅時間，佢哋自己都開咗竅啦，覺得喂世界唔應該係咁樣嘅喎。但係佢睇唔到有出路啊嘛。其中一個冇出路就係呢種嘅價值觀，嗰種嘅牢不可破啊嘛。咁但係你呢條咁嘅片，其實繼續強化嗰啲咁嘅嘢啫嘛。你點會令到人？即係會，即係更，即係會有心想留低啫。即係如果我想離開嘅，我見到呢條片，我更加離開啦。你都唔係講緊我想講嘅嘢嘅，咁所以，唉，即係呢個政府， 我覺得唔做好過做。即係我明白佢嗰三個人係本身都係一啲係想幫人嘅人嚟，但係我唔覺得用呢個係一個啱嘅方法。 所以咧，我覺得你揀呢首歌咧，即係嗰種嘅層次咧，即係遠高好多皮。世即係季節會因你而改變，喂呢、這個係都係 touching 好多喎，即係喂個世界或者季節，即係你個價值係乜嘢咧？唔係話你會哇，因為我係知道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克服咗困難，我話叫做成功， 唔 係 喎， 而係我係喂季節會因我改變，我有我嘅價值，我存在嘅價值原來係影響緊一啲即係可能身邊嘅人， 周遭嘅嘢，身邊嘅人，係啦， 新朋友啊 等等。 系啦，甚至乎系季節，我覺得呢個係好靚嘅一件事。我覺得喂，呢啲就會有 feel 咯，你中到人心咯，唔係整啲 社會問題。即係日本人不嬲都係對於呢啲日本人都係好多社會問題都係收埋唔講嘅，但係佢唔講得嚟，佢用第二啲方法，譬如有其他歌，用啲歌或者啲方法去軟性嘅提出，唔係好硬邦邦拍條咁嘅片，揾三個人企出嚟， 係咯， 講完三幅道理， 係。跟住你就 解決唔到問題啊！ 即係同埋你真係冇心啦， 冇心 咯，求其拍條片出嚟，整條咩行片出嚟， 你講唔講咪唔好拍咯？諗清楚成個方向點去做，唔係話好似而家可能覺得啊好，咦？大家政府好似唔理小朋友咁，抌條乜片出嚟，咁交代咗邊個啫？ 同埋就係你咪就係交代咗俾啲。即係可能係交流俾啲家長啦，嗱我做咗嘢啦咁樣，即係我哋唔係淨係開完呢個緊急會議之後咩都冇做㗎，我哋真係即刻拍條片出嚟咁樣交代，即係又或者係甚至乎係同佢哋政府內部啊，即係叫做即係講翻就話我哋有做嘢㗎咁樣，即係睇你喂你 交貨 又 係 啦，你拍一條咁嘅片用啲公帑，其實完全咧就嘥我哋啲錢嘅啫，完全係冇效果嘅，老老實實，即係你我唔相信即係會。即係如果嚇我準備離開嘅，即係我睇到呢條片，我真係 我覺得條片好似出得鬼鬼鼠鼠，又冇乜話之前我哋做緊拍條片，或者有個 press call 揾佢出嚟講下啲人生，分享下我個經歷啊，譬如阿胡小康我點樣 係咯，又咁都好啲啊，係咯，無端端咁樣就喺條片喺個網上就出現咗，而我 好似好素人拍咁嘅片， 而我第一次見到呢條片就唔係話有人 share， 而係已經有人鬧緊啦，即係佢一出就已經俾人鬧㗎啦，已經 係啦。 即係咁失敗咯，嘥曬啲錢啊！完全咧，呢啲就政府今時今日做嘢嗰一種， 一種手法。 正常咧，政府係咁啊嘛。 唉，真係 一貫嘅做法。 真係咧，唉。其實即係嗱，我唔明嘅一樣嘢，即係不過可能即係點解唔交税嗰個運動硬係搞唔起嘅咧？即係咪即係大家都熬底咧？嗱，即係我一個人唔交咧，我都真係老都有啲熬嘅，即係會即係。 不過你唔交税，政府搞你都幾煩。以前我試過唔交税，兄弟時候即係因為冇錢㗎，唔交税搞都好困擾其實。 但係其實我覺得，因為呢個政府你真係唔應該交税，即係你見到佢咁樣去抌你嗰二百億就咁啊抌咗出去，跟住你唔黑檢咁啊廢柴。三十幾萬，廿幾三十萬一個月，吳克儉、陳茂波、蘇錦良，仲有梁振英三十幾萬，嚇呢啲咁嘅人，即係仲要出糧俾佢？ 我哋夾錢出糧俾佢。 跟住又話買水炮車啦，一陣即係晏啲會講噶啦，又話買水炮車啦，跟住又嘥啲咁嘅公帑去拍啲咩廢嘅宣傳片， 好唔鋸啫！你揾阿倫拍條片咩？ 三跑 嗰啲咪又攞錢跑車， 即係。點解我哋仲要交税養呢班嘅撲街咧？真係我都唔係好明白。但係而係大家都即係香港人咧，真係太過純品啊！ 真係對於即係香港人其實都係幾 即係真係好恰嘅， 好恰嘅真係大件事。即係外國啲交你坐你都傻。 咪係咯，直情唔 Q 交啦！外國嗰啲即係點解？唉！ 即係我頭先見到喺好塞車路嗰個的士站，擺明都冇車，就一百人喺度等車，等到天光都唔有車嚟嘅。我 塞 到喺度啲媽媽聲。你坐到好猶豫啊！喺度玩手機等車，你等咩等唔到噶啦？ 係啦，嗰度塞，即係咧嗰度塞塞到唔喐 咗噶啦， 癱瘓咗。跟住嗰條 出年之後的士嚟噶嗰度， 的士線嗰度係一架車都冇。 我可能有車咪轉， 但係仲有成排人企喺度，嗰輪仲輪緊飄嘢 嘅縮影啊！即係沙車車咧睇個縮影嘅 啫。哦，呢度巴呢度的士站咪喺度輪咯咁樣，跟住 係啊， 唔 係啊。逆來順受咯，我塞車係咁嘅啦，話五萬 Happy Friday 塞下車。 係咯，塞下車冇車就等啦咯，咁樣。哦，呢啲咁樣嘅官係咁嘅啦，交税咪交咯，咁樣。 責任嚟噶。 唉，真係唔死冇用嘅真係。 真係冇計。 如果我嗰次我同你去波蘭咁樣有一晚，我飲完張復特卡，揸住個酒樽打爛咗。阿玉成兄啊，你飲唔飲啫？ 表面白直男子，玉子原是个共产党右手宗旨，长毛编写革命史，偏偏他俩拉布对决，各自各为其事，唇像剑指，罗曼史开场于。波兰的靠倚，只有二人不知那字。朝堂上的对内里偏带着爱，若受做了主席后强攻的爱，为何要变悲哀？人前在搭波，在议会却发火。说到很激动，却暗爽出来。有个即使琴台扫台，公与受也知这是爱。长毛和玉子攻守总是明显。醉访中只这相思，长毛饮酒最有痴，终于一次他扑过去四目对望，然后留下句子，红面中的玉子心如添了衣，却压住做个娇嗲小女子。朝堂上的对内里偏带着爱，若受做了主席后强攻的爱，为何会变悲哀？男男何时会互有触电变改？知轻的 席，有一日，如果我嗰次我同你去波蘭咁樣，有一晚，我揸住個酒，我飲完啲伏特卡，揸住個酒樽打爛咗，跟住揈下揈下。阿玉成兄啊，你飲唔飲啫？你梗係話飲啦，哥。呢個波你個隊你噶嘛？ 梁公， 嗱呢個講嘢同你唔使發嬲，其實仲衰過攞個玻璃樽啊！ 在異國親歷同遊記，心鎖中破開，為何仍害怕在議會裏示愛？若是遇上真命熟男真心愛。正见杀掉这种爱，明明绝配，为了等便放开。暗里的攻守永远不出来，最爱将会离开跳海。花甲后传记欲成求被爱，攻势像长矛，正是。 呢一首咧就叫做《長毛玉子》，咁就當然又係一首二次創作啦，又係我哋即係經常都會播嘅一位朋友山卡拉嘅二次創作，咁咧就改自咧原曲就係羅漢斯嘅《勞斯萊斯》啦嚇，咁咧呢一個作品咧就山卡拉承襲月丙戊嘅。咁就呢個長毛玉剪，其實咧反而係呢個咧就兩個禮拜前到嘅一個作品啦。咁啊當時咧仲喺度講，即係財委會仲喺度開緊會，未過高鐵嗰陣嘅。咁就喺度無端端啊長毛咧喺度即係講嗰番嘢嘅時候咧，就講咗一段咁樣嘅説話，令到人咧有無限嘅遐想啊！即係喺度遐想緊究竟，因為咧阿長毛同埋阿曾玉成咧。就去參與嗰個 ViuTV 嗰個節目噶嘛，係啦，帶著矛盾去旅行嗰個節目，咁咧就即係講翻，即係無端端喺個議會啊發言嘅期間，就講翻即係佢哋喺荷蘭 宣傳嗰啲節目， 係啦，兼且你講起荷蘭佢哋即係發生嗰啲咩事咧咁樣，波蘭係，咁然之後飲到啤夫咁走嚟揾阿張玉成，咁跟住就喺度，哇，令到有好多。想像力豐富的網民咧，有無限的遐想，喺度諗緊，以為其實佢哋係咪玩 BL 咧嚇，還是係玩呢一個長毛同埋呢一個曾玉成兩個都係即係對於呢個共產主義充滿即係理想，曾經啊， 係啦，去到波蘭呢個地方， 係啦，波蘭呢個地方，哇，係咪真 係伏特加？ 係， 有種味道， 係， 我諗到都。我有機會都要去一去 革命的程度，突然間一時衝曬血， 冇錯， 係咯，上曬頭， 上曬頭啊！ 繼而就發展成為一種嘅激情咧， 係啦，飲啲曳嘅波球掛上頭啊，平平地波，咁我梗係本身好近啦， 冇錯， 係啦， 咁啊令到咧即係大家引起無限嘅遐想啦，咁跟住阿山卡拉亦都有感而發啦，即係延續呢一種嘅遐想咧，就寫咗呢一首歌啦嚇，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節目就未出街， 未出街，但係其實都已經好多嘅話題啦，即係今日都， 其中一個主角不拉就坐監。阿Dream Pep 係其中唔知同邊個去噶嘛？ 哦，係係咁，但係啊，長毛同張玉成即係一路都有一啲新嘅發酵嘅。之前又話即係，即係我做聖誕老人咧，即係如果阿張玉成又同阿長毛講，如果你做聖誕老人，我就做你隻鹿啊呢啲咁樣。跟住又話唔知咩講有關於即係做愛嘅嘢咧，就話唔知咩舐兩舐，即係類似啲咁樣嘅嘢，即係好多好 juicy 嘅嘢，不斷咁樣咧喺呢兩個禮拜咧係咁樣有啲嘢滲下滲下滲出嚟咁樣。咁但係咧。又咁啱巧嚇，你講即係首歌《勞斯萊斯》本身都係講一啲即係同性嘅即係戀愛嘅嘢啦， 舞台劇 係啦，咁啊長毛玉子咁樣嚇，亦都係令人諗起一啲咁樣嘅啊，你話係 BL 又好 ，bromance 又好，啊，甚至乎係男同也好。咁呢啲咁樣嘅嘢咧，又咁啱咧，就同喺今日咧個一個新聞咧都幾突然嘅，就係無端端咧呢一個平機會又換咗人 啦。係啦， 即係本來啊周恩樂即係就推開，即係推呢一個嘅即係反性傾向歧視嘅諮詢咧，都叫做推得好地嘅。咁啊，雖然嗰個 佢一早話俾人聽，冇續任噶啦， 係啦，咁但係咧，佢之前都有即係一路係推緊呢一個嘅諮詢啦，咁亦都雖然個諮詢報告 係有啲奇怪嘅，個結果都係話繼續諮詢啦嚇。咁但係都叫做係推嘅一樣咁樣嘅嘢，令到咧即係而家周威岳過往亦都係即係身體力行咁樣去參與一啲嘅即係同志平權嘅遊行嘅，好高調嘅。咁起碼咧即係話即係對於呢一啲嘅弱勢社群咧，佢都似乎係即係係撐啦嚇，亦都即係去。嘗試去推動呢一個咁樣嘅諮詢，因為其實好得意嘅，即係成個社會咧對於呢個即係反同性傾向歧視咧，即係嗰個取態咧相當保守嘅。即係諮詢啊，連講諮詢都唔係話要立法啫嘛，連呢個諮詢咧 都好似好敏感，大家已經 個政府都唔敢做咁樣嘅。咁但係叫做真係周威岳都係一個推手之一。咁但係而家咧，突然間咧就即係約滿之際咁就換咗個人，一位叫做陳章明嘅人士。咁就本來都唔識啦，咁就話即係佢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人，其實即係都嗱，佢都係做好多公職嘅，佢係監警會嘅成員，又係呢一啲咁樣嘅安老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另外亦都係有一個總之係做好多公職嘅嘢。咁而你諗下啦，一個人今時今日一個人喺梁振英政府之下能夠做到公職嘅，咁就梗係涼粉啦！ 嗰只話就諗緊， 你唔係涼粉， 我第一諗起張震岳首席壞人， 係啦 呢種 feel 嘅人。 你唔係涼粉又點做公職咧？ 咁多公職王啊！ 而呢一個即係今時今日呢一個即係香港嘅政府啊，港共政權梁振英嘅政府，佢能夠委任得一啲人出任公職嘅，亦都一定會委任一啲涼粉。但好地，即係你唔會委任一個即係正常嘅人。去做咩噶嘛？即係你之前嗰啲，你話何君瑤啊、陳萬奇啊，委任咗佢做呢個嶺南嘅校董啊，李國章啊，做埋校委會主席咁樣，所有嘅即係個前科見到一定係涼粉嚟嘅。咁所以即使你唔識呢位陳章明呢個人士咧，都肯定 係啦， 呢個一定係涼粉嚟。 自動幫佢對號入座啊，都冇乜錯啊。 咁所以咧，呢個大愛同盟啦，即係佢哋即係一路都係即係爭取或者推動呢、這、一個即係同反性傾向歧視嘅諮詢嘅一班朋友咧，佢哋都出咗個聲明，對於表示咧，即係周威岳突然間啊咁樣就話未獲續任咧，就表示極度嘅詫異同失望啊。咁佢哋當中咧喺個聲明裏邊咧都有講咧，究竟就呢一個陳章明咧，即係有啲乜即係有啲咩嘅往昔嘅咧？例如佢話啊，陳章明。本身就專門研究呢個老人問題同埋老人政策嘅，但係對於社會上不同弱勢社群嘅需要同埋處境有幾了解同認識咧？大愛同盟咧都係表示質疑嘅。咁另外，原來佢仲有一個公職叫家庭議會嘅成員。嗱，聽到啲家庭議會都知道一定係啊，保護呢個家庭價值啊啲咁樣啦。咁佢就曾經講過咩咧？佢話作為家庭議會嘅成員咧，呢個陳章明咧。就曾經咧就就呢個婚姻率下降嘅現象咧就發表評論，認為咧而家咁樣少人結婚咧就係現代家庭嘅價值腐化，強調啊要維護翻呢個傳統家庭模式。 佢所謂嗰個結婚率低係有悲傷幾咩年代咧？即係我純粹學翻阿陳教授，我憑感覺，我身邊啲好多廿幾歲嘅年青朋友 係 好快結曬婚，我都話我嗰代就唔結婚嘅，即係我仲係單身。 係。 結婚都叫低啊，好難結緊婚嘅喎，生小朋友生一個兩個，佢呢個 database 出嚟咧，所以下降咗，我即係仲有質疑嘅啫。 係真係唔知，即係佢究竟即係當時佢講呢一番言論係 咩年代 咧？就 咩年代先？ 係啦，唔係好清楚，一陣或者可以即係實驗抄一抄資料。 我感覺我覺得係結婚人多過以前嘅。 咁但係啦，即係佢講緊就話，即係結婚率低咧，就表現即係顯示出咧呢個家庭價值嘅腐化喎咁你諗下啦，即係當而家個家庭嘅模式同埋關係越趨多元化，異性婚姻都已經唔係唯一嘅模式嘅時候，陳章明咁樣講係咪即係話其實呢一啲即係仲係維護傳統家庭價值？咁係咪即係反對即係本身佢立場已經話即係隱約話俾你聽，佢係反對呢一種即係同性婚姻嘅咧？咁樣 中立嘅咯嘅方向。 係啊，咁啊，仲有佢話咧，陳章明咧曾經以到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嘅身份咧出席維護家庭基金，聽到啲名好驚。 係咧， 維護家庭基金活動嘅時候咧，就話老夫老妻守護家庭啊，呢啲咧，你話係咪即係當有即係家庭價值，即係成日嗰啲即係反對呢一種即係性傾向歧視嘅諮詢嘅朋友，通常講都係話咧。家庭梗係一夫一妻㗎啦，呢種一夫一妻嘅就自古恆古以來已經有嘅一種家庭嘅形式㗎嘛，你通常都講啲咩㗎嘛，咁你都好擔心咧，究竟呢個陳章明咧，究竟啊對呢個推動性傾向歧視立法咧有幾大嘅即係推動力咧，或者有？ 即係幾想去做呢樣嘢咧。咁所以咧， 佢係揾佢嚟禁停佢咧？ 係啦，即係還是即係啱啱而家即係正在起步啦，社會開始有啲討論嘅時候，喂，你突然間換人，咁仲有喎。咁嗰日睇新聞嘅時候咧，都有即係問阿譚志源啦，我唔知點解會關阿譚志源事啦。咁但係譚志源係呢個即係內地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咁但係訪問佢嘅時候咧，就話。即係有記者問佢，喂咁啊，其實阿周恩岳有冇即係申請續任嘅咧？即係佢有冇 apply 去即係 問佢啊？但係佢唔可以唔關佢嗰部門事㗎。 應該係關啦，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出走出嚟搏咪啦嚇。即係佢嗰個出現咧，就係阿史美倫走出嚟宣布呢個即係新嘅，而阿同時阿譚志源都喺度嘅。咁啲人就問佢，喂咁究竟阿周恩岳有冇申請即係留任嘅咧？續任嘅咧咁樣，佢仲唔講喎，即係隱隱晦晦咁樣話，誒。即係而家已經有一個新嘅人選安排啦，大家都唔好去揣測究竟即係或者去追 問錄音機啦， 係啦，究竟阿周恩岳有冇咩咧咁樣？喂，咁你咁講即係有啦，係咯，即係有你又聽單佢啦，又 reject 佢啦，即係好似即係 HKTV 咁樣，即係人哋有申請， 係啦， 你就去 reject 佢咁樣啦。 又或者好似一啱警會又換曬啲工， 係喎，係啦，唉，即係變曬涼粉同埋咧，即係而家咁講咧，即係呢個平機會咁睇咧，就即係雙岌岌可危啦。即係你話即係 有幾平等咧？ 即係呢一個推動同志平權，或者呢、這、一個反其實性傾向歧視嘅力量又有幾大咧？或者會唔會真係即時叫停咧？咁啊，所以咧，而家大愛同盟裏邊咧朋友咧都呼籲喺聲明嗰度咧呼籲咧，要阿陳章明先生咧盡快就呢一個推動性傾向歧視呢樣嘢咧，或者立法呢樣嘢，或者諮詢呢樣嘢咧，盡快表態釐清疑慮，否則咧。是会严重影响平机会的公信力和早前平机会所发布的性倾向歧视立法咨询报告的认受性、这样就唉咁啊声明都要出啦嘢都要做啦咁但是呢啲 佢啱上任啦睇 咁呢凉粉系啦会唔会回应会唔会做呢咁即系另一件事啦或者佢唔做或者佢即时叫停跟住加句吹咩咁样呢、这个都系乌凉粉嘅士大佬嚟 或者摆张船拖下拖下乜嘢料知亦都系唔奇。 咁所以嗱，又係啦，呢啲咁樣各式各樣嘅呢啲咁樣嘅社會不公嘅事不斷咁發生，你即係叫年輕人點樣會有一種希望？ 即 係 我覺得平機會嗰個任命係好唔透明啊！平機應該講公平，大家好透明公開，但係完全好似突然之間，或者嗰個約滿唔續約。或者唔知有冇申請續任嚟，唔好理啦。 係啊，啱啊，因為咧係啦，有好多嘅 NGO 咧，係 NGO 有好多唔同嘅 NGO 都會話咧，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呢一類嘅公職，譬如話國際特赦協會、香港分會咧，認為今次平機會主席嘅任命咧，係並不符合國際標準嘅巴黎原則。 嗯， 即係話咧，即係其實係即係而家都係一個輪選嘅過程，都係黑箱作業啦。 即係好一般市民就睇嗰個直覺，就係憑感覺就覺得好黑箱作業。 係喎。即係完全係冇一個即係公開嘅即係諮詢啊，或者一個招聘嘅過程啊， 係啦，背景啊乜嘢冇一嚟就呢個咗。 係，即係如果根據巴黎原則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定名評機會咧係獨立於政府啦，而輪選評機會 佢唔係政府嘅部門 嚟㗎嘛。即係評即係如果輪選評機會嘅主席同埋委員嘅制度咧，就應該係要透明啊，或者係要同埋咧係要必須揾一啲對人權同埋消除歧視工作有知識有經驗嘅人。 系啊， 去做嘅。咁但系呢个陈章明咧，过往系完全零经验嘅呢一方面，又做安老事务嘅啫， 系啦， 又做下啲监警会嘅啫， 系啦， 做下嗰啲家庭议会嘅啫，同从来同呢一个平权啦、啊、消除歧视啊呢一啲咁嘅工作系冇关系嘅。 咁冇人权嘅状态之下，平机会本来曾经系都叫系一个好似系咪一个好一个机构，大家可以有少少希望去沟通下咁，换个咁嘅人上喺黑。相對情下換咗佢上做主席， 係喎，無端端咁啊，誒換咗人咯， 你唔知佢對有幾公平處事， 所以咧 冇即係冇 reference 俾大家去睇， 都係嗰句啦，即係你當你拍一條片就話俾人聽，即係有辦法總比困難多嘅時候，另一邊雙咧你就繼續去做一啲不公義嘅嘢，令到人覺得咧就係話困難咧只會越嚟越多，但係大快越嚟越少啦，即係如果你咁樣夾硬要計，咁你即係點樣有說服力啊？ 點評機 咧？係啦，點評機咧？嗰啲片。又有幾大嘅作用呢即完全係冇說服力係零啊！ Oh somewhere else. So I don't even know anybody. If I didn't tell them a story, evening comes, I'm lost in thought. I need some more time. How could I get down here so low? How would I get myself so low?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orning Evening， 来自一队日本乐队叫做 Monkey Magic。这个乐队很有趣，是两个加拿大人就加上日本人组成的。这两个加拿大人在日本教英文的，所以就跟艺人界很多明星都很熟，跟着学英文的，觉得他们日文很流利，来自 星级导师。 星级导师，他们就搞了队乐队，那歌就混合 fusion 日文和英文，这样都是我很喜欢的乐队。咁佢哋咁嚟自仙台嘅，其實三一一之後佢哋吉錄音室係沖爛咗嘅。當時大家以為佢失咗蹤，就出咗咩事啊？揾佢唔到，原來佢已經第一時間去咗做義工幫緊人。 哦， 即係唔即係唔好理啊馬條，佢唔想話俾機人公司聽我做緊咩，佢真係幫人咩影到佢做緊嘢。係呢首歌叫 Morning Evening， 就係都係首勵志。今日我揀啲歌比較鼓吹勵志啲，但係嗰啲勵志就唔係話辦法做俾群多啲，即係覺得就話即係黃昏 evening， 可能你個人到咗黃昏時好攰好單，但其實朝頭早就好精神，佢只係話類似話，即係喂我唔識你，我唔知你咩問題，我唔一定幫得到你嘅，不過你可以同我講喂，你有咩唔開心，話我聽啦，傾下偈 ，pay attention， 我關心下你。我譬如就算話我即係我即係爬到好高跌翻落嚟，喂咁爬得高唔一定跌翻嚟好正常，我成日會跌親啊嘛，再爬過唔冇事嘅咩？即係覺得係我陪住你去傾訴一啲嘢，可能由黃昏行到第二朝早，佢精神翻冇嘢，即係你關心佢，唔係話。 不斷，喂，從來冇話俾你聽問題一定解決到嘅， 唔係挑人你話俾你聽，喂嗱人哋都得啊，你唔得， 唔係咁樣嘛。問題唔代表一定係解決到，你唔係氹佢解決，即係喂，可能解決唔到，我唔識，幫唔到你，幫我聽咩事？哦， 係， 喂，我幫唔到你喎，咁但係唔緊要，講可能會舒服啲。而家係咁去幫人，唔係喂。得嘅，解決到嘅，掂嘅，掂嘅。 係啊，根本而家就係咁樣。 掂乜嘢啫？ 掂乜嘢啫？真係點會一定 掂啊？一定掂啊！香港一定掂啊！掂乜春一屌？唔掂話咩？唔掂你講實情嘅，因為唔掂啊，撲街死噶啦而家。 係啦。 咁因為睇下知道有個計劃，你唔好話俾我掂啊，呃人做咩啫？ 係啦，即係今日咧， 唔係咁去解決問題。 所以係啊，即係連呢個撒瑪利亞會咧都喺度有即係出聲明或者點樣 咯，即係好口號式。嗰啲去幫啲，即係聽到反咁啊！真 係，即係嗱，撒瑪利亞會嘅總幹事啊，曾展國啊，都講啦，就係話即係你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即係話，哎呀，一定會起得翻身啊，又有困難啊，唔會解決唔到嘅，啊，人生會有出路嘅，啊，要起翻身啊，去面對呢啲咁樣嘅咧，係會令到咧，即係受情緒困擾嘅人士咧，其實係更加唔舒服 的。梗係啦，唔係我冇情緒困擾，聽我都覺得你戇居啦，咩問題？邊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到啫？解決唔到問題，幾出奇嘅事？ 即系佢话咧，有轻生倾向嘅人咧，已经好辛苦、好开心噶啦。你仲去讲一定挨得过去啊，总会过去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呢啲咁嘅咧，就只会咧，即系令到佢哋咧，其实反而咧系未必会睇到更加睇到出路啊，会令到佢唔舒服啦。 系咯， 即系面对情绪困难，唔应该咧以一啲加油啊，一定挨得过去嘅劝导嘅，即系其实正正就系你头先首歌所讲嗰种，就反而系咧，即系有人。是 ready 去聽你講嘢，問題唔一定解決得到。 我唔識你， 係啦，即係未必一定可以幫到你。但係喂，你講嚟 聽 下， 同 你即係分享下，即係傾下偈。即係其實就係一種，即係其實之前都有睇過好多嘅，即係 可能有個空間緩衝一下，腦轉咗第二啲嘢諗法，轉一轉佢又第二啲方向。 即係嗰個輔導嘅方法唔係話俾你聽，你而家係做唔到某一啲嘢，唔係話俾你聽，唔係挑人。你話你其實有辦法，不過你唔去諗，你唔去做，係你戇居，係你懦弱。是你無能並不是這樣，是而是說喂未必一定解決到的，不過我去聆聽你，嘗試去即係啊，我去關心你，了解咩 事真係唔掂嘅，一齊去試啦，一齊去捱過佢啊，咁樣就唔係話俾人聽啦，就一定解決得到嘅嚇，即係一定捱得過嘅。 啲假象嚟，你令我仲覺得辛苦，假象邊度解決到嘅啫，係嘛？ 即係同埋，即係我諗亦都係嗰個手法，即係咧。 是 即系唔单止即系我哋讲嗰啲嘢咧，有时唔系净系讲个 substance， 唔系讲个内容，而系讲个 form， 仲有 系啦。 嗱，头先我哋播咗几首歌咧，嗰个歌个 form 咧，本身即系音乐以音乐论音乐咧，亦都系真系好俾到人一种好 cheerful 系啦， 好有希望，好开扬嘅感觉 系啦， 系音乐上 系啦。 你解释 片人睇到死气沉沉嗰条片，我睇完觉得哇发毛咁样啲人。 即係啦，你嗰啲音樂你係好有嗰種，即係無論節奏啊，嗰啲好爽嘅吉他啊，你可能令到會人有聯想到 Beach Boys 嘅呢個作品啊，令到人 開緊 show 而家喺新衣館， 係咪啊？ 今日開 show 就多人 家，即係你見到。即係你見到哦沙灘，你會有一啲聯想，呢啲個 form 係嗰個藝術嘅 form， 是的 令到人會有一啲嘅聯想，繼而會誒、哎、我思想唔係話你講，而係話通過呢啲咁樣嘅藝術嘅導向，令到你諗咗一啲比較 bright 嘅嘢，比較光明嘅嘢。你睇翻我條片，灰掹掹咁樣嚟到尾真係。跟住三個人凍咗喺度，啲灰色嘅個底。 即係你俾我喂，你揾只 你有冇搞錯？ 畫個墨墨出嚟，用啲卡通啲嘅方法講。 即係你謝玲咁樣就一個 都好， 一個奶白色衫，跟住嗰兩個咧，即係唔係話要即係 respect 踩人去黑衫。係 個方法係唔啱。係 個 form 啊！你如果純粹從一個即係創作嘅角度睇， 應該係好陽光下， 呢條咩片？ 光殘殘啊，係啦。 喂，灰掹掹咁樣，喂，我見到我都想死啊，大佬。 即係譬如衰啲講句，或者哦，你胡小姐佢打不嚟球贏嗰啲片段啊，謝玲可能當日攞港姐冠軍嗰啲，即係人哋覺得你係即係啲 bright 啲嘅嘢出嚟，大佬、 啊。即係你成條片，即係你成個通啊，已經係唔啱。即係你邊個做嘅呢條片？ 即係大鑊。 即 係 你 諗幾失望啫？ 即係你即係如果你純粹做一個即係PR 角度，或者做一個拍廣告嘅角度。你而家 sell 炒咗個 create 第一， 你 sell 個客就係你嗰班客就係個個都好已經好 Q 灰㗎啦。 你仲要拍条咁灰嘅片， 咪咯？ 即系有冇搞错啫？所以头先就系话，其实你唔单止个内容紧要，你个 form 都紧要。 系啊， 你播几条片，你头先播嗰首歌就好啱嘅，即系真系有一种开扬，俾人一种突然间好 lively 嘅感觉，有一种令人我系觉得有积极嘅感觉。可能喺嗰一刻，我听到呢首歌， 我可能会转 一转，系啦，可能会真系会摆低嗰个要离开嘅念头。 意念先。 系，即系嗰个form帮到做，唔使讲嗰啲嘢，你唔使喺度即系喺度卖古色咁不断讲，你得嘅，你解决得到嘅，点啊？即系话办法做咩？唔问题多，唔系不断咁去即系卖古文咁念经咁样，而系你通过个form，你而家用一种艺术嘅方式，去用一种创作嘅方式，就系你通过个form去而做到嘢啦嘛。 系啊。 唔係話即係齋咁樣，就齋喺度講嘛。你而家拍條咁嘅片，就喺度齋講之餘，仲要個 form 係完全係錯曬嘅， 即係 錯曬嘅。 係啦， 啊，我未聽嗰、那個，即係我冇認真睇下個背景音樂係點嘅一陣，一播歌陣，睇下有冇機會聽一聽個背景音樂係咪即係死人冧樓嗰啲咁樣嘅咧？如果係咧，就真係再鞭屍都仲得啊！真係，即係有冇搞錯咧？拍條咁嘅片真係，唉、哎，政府嗰啲 PR 咧真係， 即係關公災難啦。 系咯，其实系关公灾难，你搞乜嘢啊？真系，唉，所以咧唔掂就真系唔掂噶啦，即系咧， 唔系佢哋觉得系纯交货式，咪会好悍去拍。 即系咧，头先我哋揸车一齐过嚟嗰阵都有倾，大家咧都觉得，即系好觉得咧，其实而家个政府咧，即系嗰个管治质素系每况愈下，越嚟越低，越嚟越差。 系啊， 我自己即系揸车或者点样，有时我都会好担心嘅，就系话咧，喂，其实有时行下条桥会唔会真系突然间断咗冧嘅咧？喂！即係以往就唔相信香港會有一啲咁嘅特庫渣工程啊，或者係嗰啲即係缺乏維修而所產生嘅一啲嘅問題啊嘛。但係今時今日嘅香港， 鉛水事件證明咗你係哇， 個管治質素差到咁嘅時候，喂，你真係不得不去諗下，係嘛？呢啲事可能真係會有發生嘅喎。 可以俾柴車鏟咗佢。係你覺得香港嚟嘅大佬？ 係啦，即係你可以有一啲嘅鐵皮屋，有一啲推土機就鏟走咗佢嘅。 住架車泊翻喺度。 係啦， 唔知邊個擺喺度嘅。 跟住係啦，財委會可以 係啦， 財委會可以咁樣舉手去舉手，跟住過咗啲 亂咁舉， 咁你開始會發覺嗰個即係管治質素係差到咁嘅時候， 有咩唔可以發生啊？ 有乜嘢唔可以發生？有乜嘢可能即係話應該話以前覺得唔會行下條橋會冧，喂，隨時真係會冧。 唔奇㗎，你維修得過且過， 我亦都好擔心地鐵會唔會發生意外嘅咧？ 佢個系統用到咁盡。系啦，即 系嗰啲其实近嚟都见噶啦，地铁经常都有一啲嘅故障发生嘅。 系啊， 会唔会终有一日真系咁唔好彩 touch wood 啊？即系当然唔想发生，但系当你嗰个管治质素成个你个成个即系监管嘅质素有咁低嘅时候，你个政府乜都唔做，净系做斗争，做埋所有嘢都系错嘅。当你真系想要人励志嘅时候，你拍一条灰掹掹嘅片出嚟，所有嘢都系错嘅时候，喂，我真系好鬼担心，即系地铁呢啲会唔会有发生一啲即系？即係好唔想發生啊！大規模嘅意外咧，真係好擔心。 即係香港都仲算係即係叫好彩，冇乜近年都冇乜大意外發生，我覺得真係萬幸嘅。其實 真係萬好彩，即係等於好似嗰晚俄國蘇聯咁樣冇人命發生。 但係我覺得要咩俾獎章佢啊？突然之間你唔講起我都未興啊！發咩封個咩英勇獎章俾佢？ 即係開槍嗰個嘛？ 係啊，咪係嘛？建議係嘛？ 哇，好似係啊！ 黐線咪啫！即係講起油脂，佢一陣揦辣氣真係。 但即係你當日冇人命傷，即係傷啦，冇人命嘅死，冇人死， 冇重傷添啊， 冇人重傷，喂，真係 好萬幸嘅，真係， 真係託賴，即係香港會真係咁樣， 仲係一個福地，始終成日老土啲嗰句，真係叫啲福的，仲有啲積緊福，仲可以， 係啦，仲有啲福可以消費下。去對抵抗一個， 而家積唔到啊！而家怨氣越積越深啊，冇 係啊！你啲福你真係可以消得幾耐啊？即係呢個政府個管治質素差到咁樣嘅時候，唉，真係。真係嘥 Q 氣㗎咋，唉。 不過你聽到呢啲咁頹嘅聲咧，一定係英國嘅作品啦，英國樂隊嘅作品《Stone Roses》啊， 好嘢，《Stone Roses》 好嘢啊！1989年嘅作品，呢首咧叫《Shoot You Down》， 係射低你啊， 射死你啊，射低你係， 唔好死字啊，唔好成日死單啫， 係射低你啫。咁啊，射低你點解會射低你咧？因為咧，今日網上都有瘋傳一張相咧，就係呢一個水炮車啊，係 啦， 係喎，一個藍色啊，鐵甲唔係鐵甲威龍，呢個叫做 Transformer， 係啦。 嗰種咁嘅款嘅一個藍色， 因為今日我一路都好忙，咁啊晏晝聽到新聞，即係話喺大角咀附近有啲不明氣體，我以為話車係嗰啲去清定嗰啲車嘅一啲新嘅一啲裝備，跟住睇啲黑，原來呢個就係Transformer，我以為係吹。 唔係啊，即係結果係嗰單嘢點樣收科我都唔知啊，即係冇乜嘢睇，冇人，應該冇收科噶啦，都係即係只有。 或者係海上邊隻船漏嗰啲咩氣味出嚟，我一睇睇發覺，即係又唔係好大鑊，唔係漏啲咩毒氣，唔恐怖襲擊我就算啦。 係 理咁多，理咁多嘢。 但係而啦，嗰架即係疑似水炮車嘅物體咧，就又好似話咧，警方啊出咗嚟發聲明嘅否認，就話嗰架嘢就唔係嚟嘅，因為燒緊標啫，就未其實就未 finalize， 即係嗰架。就唔知點解會喺即係經香港過境，好似話可能佢係過境嘅啫，其實係運去紐西蘭嘅，好似話。 都要經香港紐西蘭 啲 出。 係咯，點解咧？可能即係慳翻啲運費啦。咁啊，總之有一架疑似水炮車，大家好驚咁樣啦，以為啊真係會攞出嚟 shoot you down 咁樣啦嚇。咁啊，而呢個水炮車咧，三架咧，其實都所費都不菲嘅。 但想知道係喺邊度買未咧？定案未咧？ 唔知喎。 買係買早過貨咧，都未知。 祖國貨就照計， 之前都講嘅先，話祖國貨咧。 祖國貨應該即係祖國應該唔會生產水炮呢啲咁細翼嘅車嘅，因為一嚟就真槍實彈 嘅 嘛，係啦，點會做？ 好似北韓啲小核彈頭， 係啦，堅嘢，係啊，點會仲做水炮嘅車咧？真係，即係其實唔使啦，即係所以咧，唔知邊度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咧，佢三架車咧就話要2700万嘅，即係成900万一架嘅。 都貴嘢， 貴嘢，大佬，即係你一部法拉利都係300几万啦，即係900万喎，勁嘢啊！水炮車，即係咧， 佢有兩，即係咧睇佢嗰個，我估雖然唔係呢架啦，但係雖不中都不遠矣。 即係咁 都 係 呢啲樣嘅嘢㗎啦，都係有兩碌兩碌炮喺上邊。咁就可以即係360度咁樣去射嘅， 係 咁就即係佢嚟控制呢個人流啊。 咁嗰嗰度係救火得唔得咧？其實 我諗得，不過咧，因為佢好強， 問啲低能嘢啫。 唔係唔關唔係低能嘅呢個問題，係好合理嘅呢個問題。但係咧，因為佢水炮咧嗰個力係好勁啊嘛。 係 嗱，你救火你即係噴嚟嗰個即係火場咁樣啦。如果你用呢個水炮出去救火咧，冇錯，啲火可能會熄。但我相信一個單位裏面都會被那些水炮的力 量低埋 摧毀曬嘅，即係所有。 哇！仲你俾水炮射過未？ 哇！梗係未啦，大佬。 我有咁嘅經驗喎。 喂，竟然 我喂，我就僆仔時我就喺電視台做 PA， 咩之前要拍落雨情，要 book 水車，扮落雨啊嘛。嗰次點知嗰 operate 嘅水車嗰、那個仔收水收得個 timing 唔係咁，我啱啱未行過就未收就肥得，因為收咗一半嘅，我機會肥低。 即係俾嗰個肥中咗， 俾嗰啲肥中咗，但唔係當然唔係全力射緊， 係準備收力嘅啫。 哇！即係嘅人撲出嚟嗰、那個啊，俾兜得面射嘢啫，真係 喂 好大鑊，佢都 feel 到。我俾你射個半嘢，同埋一嘢 半力 半碌射一次啫。 咁有冇飛開啊？你 即係幾乎有撲撲嘅人，即係好緊要個力，原來即係唔好講笑啊，好緊要力。 梗係啦，仲要呢架只係水車啫喎， 係咯，拍嘢拍落雨用嗰啲啫喎，唔係攻擊性嗰啲 炮車喎，大佬。 係啊，水炮咪 咯。喂，水炮即係喂，有因為個即係外國有一啲嘅，即係之前網上都有人分享過，就望外國有啲經驗，真係如果俾佢射中咧，眼都係飛甩嘅。 梗係得啦，咁撞擊力。 喂，好勁啊！嗰日真係。 我諗我俾普通水車肥一嘢都幾乎真係企企唔穩。 係，咦？咁你真係有經驗。 我有經驗嘅，係所以見到。拍親呢啲嘢，我行即係想啲行，咪識得行後邊， 係 即係諗住佢都收掣啦。點知佢就即係佢唔知佢鬆手定咩？點知啱條水又化化，哎呀，仲有兩滴未射完。 所以千祈就唔好好似咧，即係舊年零兩年前，即係嗰陣時阿陶君衡或者一堆嘅民主派嘅去嘗試啊，試演啊演練啊對付佢真係養架水車。咁啊，陶君衡嗰啲就好哇，好勁咁樣 擺出 一個十字咁樣就喺度射，就千祈唔好做呢樣嘢，因為係好勁嘅。 係啊，即係個。爭個馬力爭好遠啊！呢啲 係嗱，但係咧，即係咧，佢就會用呢個水炮車啊，使2000多萬啊，去增加人手啊，有呢樣啊嗰樣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今日阿小麗老師都有 post 出嚟嘅，即係一個對比就係乜嘢咧？就係、是、醫院嚇，即係人手爆曬。啊！你就反而去 cut 呢一個即係醫療嘅， 仲埋啲好涼薄嘅説話，仲要 資助喎，係喎嚇，即係咁樣個對比，即係啲錢係咁樣使，即係咧。所有嘢都係 唔 係話 你攞個 唔係為 咗 人民 一百億真係攞二百億攞減一半啦，唔好攞一百億真係抌喺醫療度先，大家已經香港已經個感覺唔同曬啦。 頭先我咪話即係好擔心呢、這個即係而家呢個管治質素咁低，擔心地鐵會出事。咁其實事實上又係喎，即係之前有個報道就係話，即係其實放咧講緊觀塘站啊 A 一出口原計嘅。即係原本嗰個容量咧，諗住每小時3600人嘅啫。但係而家咧，2016放工嘅高峰期係講緊咧 double 有多啊，幾乎係三倍咁，就係8900人。每小時8900人。 咁可能你港鐵唔會成日話佢個 system 去到極限嘅極限係已經。 同埋你亦都見到嗰、那個即係嗰個規劃啊，就係其實係冇規劃冇配套。即係成日講話咩起動九龍東啊，點樣將呢、這個呢、這個九龍東觀塘區成為一個新嘅 CBD 啊咁樣。係啊，係好起多咗好多嘅商廈、美輪美換啦、啊、 郵輪碼頭，擺喺上冇郵輪，只不過 唔係，而係你見到往即係觀塘喺嗰啲放工高峰期 好 多人。而家你講緊嗰個地鐵係完全係超出負荷兩倍幾， 即 係近乎三倍。 大站好大嘅一個站， 跟住係啦，我哋都唔係唔試過喺觀塘呢啲咁嘅放工高峰期塞車係可以塞到係。 兩個街口啫嘛，你嗰次個幾兩個鐘， 塞個幾鐘係個車唔喐嘅，呢啲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規劃之母，亦都可以睇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管治質素之低。 係啦， 所以你即係、就是、 你搞 啲 大白象 嘅 解決唔到問題嘅，你 而係啦，你嗰啲錢就全部使曬去呢一啲，全部係同中港融合相關嘅嘢，全部係阿爺嘅單嚟嘅，即係你呢個高鐵啫，實。即係快得幾多？老實講，但係其實好明顯，又係嗰一個即係中港融合嘅其中一樣嘢啦。港珠澳大橋嗰啲又係啦，即係呢啲完全係你，甚至乎新界東北發展嗰啲又係啦。所有依幾大個所有嘅大工程、大白象工程、大嘅一啲嘅規劃， 完全都是為了去 please 大陸， 係啦， 完全是做緊一個即係中港融合的一樣嘢，唔係話去即係擺喺香港市民的福祉嗰度。呢啲咁嘅錢啊，使曬即係跟住係啦，旺角即係觀塘嗰個就咁樣超出負荷，所以我覺得我有時嗰個擔心咧，我真係好唔想發生，但係即係我覺得唔係唔合理嘅，即係條橋會唔會行嚇？即係我每日都揸車會經過呢個昂船洲大橋嘅時候，咁跟昂船洲大橋會唔會突然間斷開嘅？跟住我係咁啊，就飛咗落海咁啊，刮得咁啊刮柴咧咁樣。咁如果係咁樣痛痛快快咁樣去刮，我都冇乜所謂嘅，我唔係好反對。咁但係即係。不是个个好像我这样 的。 即是有些人都想继续他的灿烂的生命的嘛。 对。 那行下条那条桥会不会断开了，地铁会不会有事的呢，即是你的负荷是这样的时候，你的地铁 handle 到的呢，跟着。 万一有什么意外时你的疏导不切，其实很小事已经可以很大镬的。 对啊，跟着你不是个地铁那些钱不是去改善，或者就是去怎样令到他那个流量可以即是去应付到这个负荷，而是喂。抌大大嚿錢走去起條高鐵喎， 係高鐵唔會疏導到觀塘站啲人噶嘛？ 係啊，唔會㗎，即係你話啊，上去廣州可以快一個鐘，其實快 Q 到一個鐘咩？即係我有啲朋友不知幾咁想條高鐵落實，因為嗰啲係即係成日都要翻廣州即係做嘢嘅朋友嚟嘅。咁佢話：，誒，梗係好啦，嗰啲議員拉布真係正衰人嚟嘅，即係阻住曬咁樣。心諗我諗住可以個高鐵通咗車之後咧，係可以快一個鐘喎。 有話俾你聽得咩？邊話俾你聽得？ 即係佢最初講係，即係鄭裕華嗰個年代就話係得咯，六百六啊九億嘅高鐵嗰陣咪話得咯。但係嗰陣時原來都唔知道，喂原來仲有啲 停 站啊嘛，仲有嗰啲乜東莞啊嗰啲可以有站噶喎，會停站 噶喎，直通車嚟啫，冇乜分別啫。 係啊，咁跟住仲有啊，即係啲一地兩檢未解決噶喎， 未解決， 即係嗰啲又點咧？一地兩檢嗰個又係啦，即係其實又係嗰個 辦法總比困難多， 係 解決到嘅，解決咗。 唔係咁，佢個辦法當然係啦，但係嗰個辦法係完全係即係為你香港人嘅意願嚟做嘛，即係可能係喂一地兩檢就係話哦，大陸嘅公安可以落到嚟香港執法嘅，即係係啊，結果係得㗎，有辦法㗎，係做到一地兩檢㗎，喺呢、這個即係香港即係嗰個九龍站嗰度係做到一地兩檢㗎。不過呢個辦法係你大家唔中意啫嘛，你大家都反對嘅時候，佢夾硬要嚟啫嘛，唉，呢啲梗佢梗有辦法㗎。呢啲梗係辦法，仲比困難多噶。但係即係佢嘅辦法就建基喺我哋嘅困難身上啫嘛。 喺個角度冇困難嘅， 係啦， 咁一定得， 係一定得，係啊，即係我都得，你點解唔得啊？係咯，即係嗰條片咧，真係其實係完全係嗰種大陸佬思維啊！即係總之咧，有強權又冇公理，有咩係唔得啊？ 咪咯，冇回鄉證翻咗大陸，係唔得？ 係咯，即係用自己嘅方法嚇洗頭艇，有咩唔得啊？唉，真係。跟住呢首歌啱曬，我覺得完全即係表現到嗰種咧，即係個歌名啊，表現到嗰種即係香港嗰種嘅慘況啊！ 冇錯。 Misery 就嚟自日本已故吉他手 Hide 嘅一首作品。咁呢首作品个歌名叫做 Misery， 即系悲剧啦。咁其实系一个励志歌嚟嘅。咁我即系同大家之前都讲过 ，Hide 一个有血癌嘅歌迷，咁即系 Hide 为咗帮佢就成立咗呢、這个骨髓基金，叫人捐骨髓去帮佢。咁就即系佢好锡呢个小歌迷， 即系 佢冇， 即系嗰个系一个小朋友嚟嘅， 小朋友十零岁，即系咁有血癌，我见过啲小朋友嘅，即系佢好坚强地生活咗都好多年之后，先至因为其他并发症离世。Peter 鼓励佢 ，Peter 唔会话冇话俾你听，系你嘅血癌一定好得翻，假都冇，即系听你嗰个小小嘅身体都承受到大嘅痛苦，冇问题，你孤身吞咗佢啦。即系佢成歌词嚟讲，你 miserable 即系孤星泪，即系你。系咪好孤星泪咁惨啊？孤星泪比你仲惨喎，似惨过佢，即系咁样，喂，比你惨嘅人更多，惨嘅嘢你咪咁揽住，当佢你身体一部分，揽住佢食佢一啖，孤星泪觉得类似咁啊，即系我唔会话俾你听，你惨，你有病，有觉得或者你有啲困境时候，唔需要话俾你听，你解唔解决到，你只系将你嘅 adopt 咗佢先， 系 咁冇问题嘅， 即系接受面对 接受咗面对嘢先。然後再諗佢咁解唔解決到，唔係話永遠話俾你，你解決到嘅係咪？但係對一個血癌病人嚟講，唔一定揾到骨髓，唔一定救到你。唔好俾一個假象希望佢，即係話咩？你嘅痛苦我哋都明白，你可以同我講你有幾唔舒服，你幾辛苦，唔緊要嘅。 係嚇。不過咧，我估另外一種即係即係輔導嘅嘅大忌啊，都係即係鬥慘。即係鬥慘嗰啲就唔通嘅，又 鬥慘唔通嘅， 即係話即係譬如之前係有個藝人，我唔記得邊個啦，就喺度留言，都係即係面對翻即係應對翻嗰啲自殺事件嘅時候，佢話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有即係讀書有壓力嘅時候，大家不如諗下嗰啲 冇書讀嗰啲 學生啦咁樣，即係鬥慘係唔 work 嘅，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 兩件有書讀冇書讀，另一種問題唔關佢嗰種學生面對個壓力， 即係你面對一個 冇書讀都冇壓力咩？ 係啦，唔開心嘅人你唔會同佢講，即係或者唔應該同佢講就係。其實大把人唔開心過你啦，你應該真係好好咁樣去生活落去咁樣，呢種又係即係唔啱嘅，即係呢種講法係唔通嘅，即係以一種輔導嘅角度。咁但係即係呢首歌咧，但係又係啦，即係我覺得嗰個 form 又係緊要嘅，即係你聽到成首歌， 呢首歌就唔係鼓勵佢自然唔好自殺，主要佢送俾一個有血癌嘅歌迷， 但係即係聽首歌 咁辛苦係啦， 冇錯， 意思係咁樣。 本身嗰個節奏嗰、那個成個即係 你提起一勁先啦，係咯， 係令人有一種好即係振奮嘅感覺啊嘛， 係啦， 你嗰啲吉他，你成個嗰啲嘅 唱腔 啊，你個 kick drum 嗰啲 double 嘅 double time 嘅啲 kick drum 啊，跟住嗰個 bass line 啊，成件事係好令人有一種好。好去嘅感覺，係佢 rush push 住你去，令你有一種動力嘅感覺噶嘛。呢個就係嗰個歌或者個音樂嗰個 form 所表即係發揮嘅作用啦，就唔係話即係裡面講嘅嘢。係 啦， 所以即係唔係話即係嗰啲咧，即係談判專家也好，或者輔導員嗰個整出一個囧樣出嚟，好似好關心你咁樣，跟住同你講辦法總比困難多。啊！你真系大把人惨过你啦！你真系应该好好咁样吓、啊、生活落去咁样，唔得嘅大佬，即系你个 form 已经倒位啊嘛！大佬，我见到你咁嘅囧样，已经想死啦，系咪先？ 仲点会听你讲落去啫？仲要讲啲样嘢唔到位嘅 point。 系啦，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即系你头先你今日播嗰啲，虽然即系话励志歌啊，但系咧，我觉得佢唔系话纯粹系嗰种即系俾块胶布你贴住嗰种励志，而真系嗰首歌本身 有啲作用， 系有个作用，系音乐上系有俾人一种即系憧憬、希望， 系啦， 有一种动力嘅感觉啊嘛。而呢样嘢好紧要嘅，你不能够即系纯粹系即系只系话凭你讲嘅内容去俾人一种嘅即系 催眠咁样嘅， 唔系即系嗰种。 辦法仲要困難多，係咁使氣咯。 吹得棉嘅就唔會咩啦，即係如果係搞得掂嘅就咩啦嚇，即係就唔會有嗰種萌生離開嘅念頭啦嚇。唉，咁啊，但係咧，即係岔開少少，同呢個完全同呢首歌無關。 係 咁就係即係其實喺而家平行時空嘅同時間咧，就係其實係公民黨今日咧就係呢個十週年嘅黨慶嘅嚇。咁佢即係之前佢都即係有人叫我去啦。咁但係我因為今晚要做節目，因為同上個禮拜又冇已經冇做節目啦，冇理由今晚又請假㗎咁樣。咁所以咧我都冇去嗰度啦。咁就都係翻嚟做節目啦。咁見到咧。網上都有一啲嘅報道啦，關於即係公民黨十週年嘅黨慶嘅，咁其中咧就話田少啊，以6萬蚊 就買咗一幅畫，就應該係魚，唔係畫嚟嘅，即係書法啦。 書法字 嘅，阿余若薇好中意寫書法嘅，手字都係好得嘅。咁佢就寫咗咩咧？緊要啊，都係呢、這個即係即係公民黨，即係公民黨。佢嗰個書法寫咩咧？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版權喎、啊，歌詞有啊啊！邊個呢首邊個填？因為係周耀輝填嘅，唔記得 應該係啦，就淨係即係淨係阿羅阿咩卓輝啊， 嗱啊卓輝啊卓輝啊。 總之係啦，即係今天我嘅歌詞嚟嘅，咁就係一幅水墨畫嘅底，咁咧就書法就寫咗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咁啊田少咧就以60,000元就投咗呢一幅畫嘅，係啦，咁啊即係相比起即係嗰個報道都有講啊，相比起咧建制第一大黨民建聯啦，2014年啊同樣嘅籌款晚宴裏邊咧，中聯辦 啊，原來黃家駒作埋詞嘅。 中聯辦張曉明咧就一幅書法咧獲得地產商許榮貿易天嘅1380萬， 大佬真係 1380萬投得， 係啦， 哇！真係完全即係田少一比之下爭遠啦，真 係，唉！咁啲擦鞋攞1,000,000， 呢個 咪 香港嘅政治生態咯， 咪咯， 即係 用錢鬥多， 係啊，大把錢佢哋 垃圾，唔係 張曉明嘅一幅咁嘅書法，我都唔知道，我唔知道有冇人真 係用點個。 即係點樣嘅 角度去 係咯？點樣嘅咧？咁張曉明又唔係咩大師，係咯？即係擦鞋仔，即係嚇，即係1380萬咁樣。而家 對於嗰啲土豪嚟講，1,000多萬唔係咩錢嚟嘅啫。 咁但 係200億都俾人咁攞咗去啦。 咁又係 錢嚟，啲錢抌埋幾毫子， 係咯， 抌出去。田少嗰啲， 田少呢啲真係出手得60,000元， 俾人笑啊！ 真係俾人笑啊！唉。咁啊，系啦，咁就公民黨就今晚就有個咁嘅十週年啦。不過你一諗下，已經十週年，公民黨都十週年 了。有冇請人去唱歌表演啊？幾題就俾版權費嗰啲喎，冇就特首咁樣。 唔會咁妄居咯啩，仲犯 唔玩呢啲係嘛？咁樣寫就唔得咧，其實又 寫就其實都有啲問題嘅。 係 啦，咁但 係嗰個版權唔喺度， 即係係啦，十週年噶啦喎，公民黨即係諗下，即係嗱，佢哋2003年啦，就即係23條啦，咁跟住開始。就45條關注組啦，咁由今年係2016年啦，即係話佢哋係2006年成立嘅，咁就已經十週年啦。即係公民黨唔覺就已經即係已經變成咗一個即係由公民黨專業人士咧，就變成咗而家已經係泛民嘅一員啦。 係 即係被稱之為泛民嘅一員，都泛民都需要即係改革啦。咁而喺見到佢哋。即係嗰個 backdrop 裏邊啊，即係佢哋有個台啦，用一貫用佢哋即係公民黨紫色 啊， 係啦。咁啊上邊咧就寫咗好多即係好多字喺度嘅，即係隱約透出嚟嘅字，譬如包括有監察啦， 係 國力啦，哇緊要啊，更替啦，跟住有個唔知咩抗咁樣嘅， 哇咁犀利嘅 激變啦咁樣， 哦， 即係呢啲都係講出佢哋嘅一啲新嘅價值啊理念啊咁樣啦，即係話即係佢哋都需要改革咁樣啦。咁亦都見到即係公民黨楊岳橋入咗去之後咧，都好似有啲嘅即係改革嘅苗頭嘅，譬如話，但係我覺得大大聲公入去開會咧，都係一個新招嚟。 新招嚟嘅， 因為佢會識你咪啊嘛。 喂，唔係一件事，起碼你會用啲新嘅底新架撐啊，啲新橋先啦。 而事實上真係噶嘛，你咧呢個即係議會暴力裏邊其中一樣就係識你咪啊嘛。係 咯， 即係佢哋就有權識你咪。 係啊， 咁你想講嘢講唔到，即係電視又收唔到，即係直播又出唔到街咁樣。於是咧，自己嚟啦，自己帶咪，自己帶大聲公，同埋我嗰日都見到，即係上個禮拜咧，見到都有議員咧係攞住小路寶嘅，即係佢哋自己應該即係好多擺街站都需要有一套咁嘅小路寶啦，即係有個喇叭四方形嘅喇叭仔咁樣帶埋入去開會，啊，即係以後睇怕就係咁樣嘅，因為佢識你咪。咁啊，我唔知道，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新嘅措施係唔俾議員啊，或者點樣帶啲咁樣嘅陽性氣入去啦？ 即係佢隨時搬龍門嘅規矩佢定， 係 仲不如隨時即係將呢個大聲公列為呢個攻擊強力攻擊性武器， 係唔俾人帶入去， 咪咯？即係個女性胸部都係一種 咁又 係武器 啊！ 大聲公。 哇！ 咁厲害啦，大佬， 音波炮添啦， 咪係咯，緊要啦，咪就係咯，即係藏有俾人拉添，可能 係啦，即係以後咁。但係譬如話阿黃國興嗰啲，即係自制一把，即係雖然係 props 啦，但係剪布一把大教剪嗰啲，係咪攻擊性武器咧？ 紙嚟嘅啫， 同埋佢試過帶大量嘅嗰啲午餐肉啊，定乜鬼入去噶嘛？係 嘛？ 係啊，即係佢話。拉布所嘥咗嘅公帑可以買唔知幾多罐午餐肉啊嘛，於是帶埋啲 props 入去噶嘛， 呢啲系咪 嗰期咩唔抄定系假嘢啊？ 唔知佢。 但成日都搞唔抄噶嘛。 佢哋嗰啲组织即系可能。 问佢见货应该。 蛇斋饼种发放嘅都系呢啲咁嘅小物资嚟啦， 发放啲都可能假嘢，你信得过？嗰条蛇系咪蛇嚟嘅？可能第二啲嘢，大佬蛇斋。啲月饼嗰期嗰啲馅咧，成日见到嗰啲咧，前几年嗰啲馅怼翻落月饼度照卖嗰啲咧， 系系， 可能系散发咗啲过期月饼，会唔会 系？系咁，但系就系啦，即系呢个立法会咧，即系都可能会有啲即系古灵精怪嘅一啲规章出现噶啦，即系唔俾大大声公啊，唔俾即系。 但系嗰要修改呢啲，系咪都要去下一届先得？即系玩埋呢几个月先得，定系可以即时？ 我谂佢。有冇了解到？如果你話呢啲咁樣嘅行政措施咧，我相信行管會係有權， 哦，可以即刻 嘅，譬如話佢加保安咁 啊，咁係㗎， 嗰啲保安都已經係加緊操練啊，同埋甚至乎喺嗰啲位度整條繩喺度，即係唔俾人行出去咁樣㗎嘛。我估佢會做呢啲咁嘅嘢嘅，即係行管會會做咗先咯。點 解？ 咁你話係咪啱規矩啊？之後咪等你啲議員去 challenge 咯嚇，即係你中意 challenge 嘅咪開會過動議啊咁啊，咪咯。 有搞到真 係。咁但係即係佢要做，佢要夾硬嚟嘅，有咩唔得啫？香港政府或者而家即係。权力嗰一边成日都做呢啲嘢噶啦， 办法做咩困难多嘛？几多办法得噶？ 冇错。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道，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提步再去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定能择到。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到，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凤闯悠长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人疲倦也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 是不是很鬼励志 先？好励志哇！啲鼓棒棒声，真系 大锣大鼓，真系呢啲啦，真系好励志。但系咧，有个听众咧留咗言咧，都对我嚟讲好励志啊。 系 阿 Rachel 啊，佢系话咧睇过公民党个拍卖个 list， 佢话咧 有乜好嘢？ 啊，余大壮咧都写咗好多书法咧，都系用我嘅歌词。 哦， 励志啊， 励志啊！ 佢话连山林道都有，不过山林道唔系我写歌词啦， 歪 文歌词 嘅，千祈唔好搞错， 千祈唔好搞错。但系咧。都真係多謝余大壯啦，對我哋嘅歌詞啊，支持啊，咁啊， 香港人其實即係聽歌，即係以前成日都唔係好撚歌詞，所以有留意歌詞係好嘅。即係香港啲人真係哼住個 melody 啫嘛，即係歌詞有幾多人真係好細心去消化，其實就唔係多嘅。 我又覺得唔係喎，調翻轉喎，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就好反時咧，即係其實對於音樂嘅認識唔算太多，即係都係。都是邊個唱啊 ？melody 順唔順意啊？咁樣嘅啫。誒，對於編曲啊，佢哋當中啲咩樂器啊，嗰啲嘢咧，唔係好考究嘅。反而咧，對歌詞咧，就因為佢聽得明啊，所以咧就反而會個重點會擺多啲。 但 係 點解啲人成日結婚要聽起碟家係？ 咁呢啲咪就係、是，唉， 係啦， 呢啲咪咩咯？ 辦法總比困難多嘅，冇問題。 係咯。你點解都解得通嘅，真 係， 唉，咁啊，係啦，即係呢個令我好勵志啦。 咁但係講起擲星真 係，係啦，你講起論歌詞，我純粹即係因為你話今日揀咗啲勵志歌啦，咁所以我其實呢首咧，呢首係我最尾揀嘅一首，其實今日我準備節目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谂无可谂 啊！今日喺度开紧会，好忙啲嘅真系。 好忙。咁啊，但系谂无可谂之际咧，咁就话啊，励志突然间就响起呢首，咁我觉得呢首歌 都好代，都有励志 feel 嘅。 系个 form 好励志咯。咁但系咧，跟住我再听头先你话抡歌词，我再抡下呢首歌嘅歌词咧，我突然间发现咗一个新嘅体会。 系 就系佢里面讲咧，就话啊，路边有一间快乐店，有个店主喺度喺度坤你啲人。咁因为本身首歌系讲即系。吸毒啊嗰啲嘢噶嘛，本來當年禁毒噶嘛，係我嚟咁用噶嘛，即係講話啊點樣去氹啲人去入去依間快樂店嗰度，其實即係寓意係即係啊昆你去 吸毒 吸毒咁樣啦， 引誘你。 但我覺得而家咁樣講咧，我覺得佢裏邊嗰個快樂店嘅店主啊，就直情係咧，即係好似咧而家香港政府做緊嘅好多嘢咁樣。 係啦， 佢不斷咁樣話俾你聽，譬如拍嗰條片話俾你聽，辦法總比困難多啊。又會拍一啲片話俾你聽，哇！ 三跑幾緊要， 三跑幾勁啊！ 係 啦，跟住又點樣去講各式各樣嘅嘢話俾你聽？啊，高鐵係好好嘅，版權修訂條例係好好 嘅，乜嘢都好嘅。 喂， 唔好， 我覺得 冇垃圾嘅。 喂，好啱，原來係即係原來香港政府嘅即係或者係即係講廣告啊。 係啦， 政府角度嘅廣告就係話，喂，嗱例子啊嘛，咁首歌好例子啦，裏邊所講嘅嘢，喂。哇！點樣好點好，所有嘢都係坤你嘅。係 啊， 喂，完全就係講緊，即係原來當年呢一首即係禁毒嘅歌咧，我覺得而家咧嗰個政府就 重新演繹， 重新演繹咧，政府就做緊呢啲嘢 啦， 就不斷咧用一啲好開揚嘅嘢啊， 氹你好嘢， 氹你話俾你聽點好點好咁樣。 係啦， 即係而家仲有嗰啲譬如話，即係新界東北發展啊，仲有 大堆 一大堆啦。總之係不斷咁樣，佢仲要用公帑去拍一啲嘅宣傳片，又點樣去宣傳？佢即係嗰啲嘢係點樣為你好為你好咁樣，咁其實咧政府做緊呢啲嘢，咁啊，我覺得原來勵志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勵志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之前都睇過一篇文章。 勵志你唔可以係工廠式口號式求其，哇！勵志你又要去 case by case 係點嘅情況，勵志用乜點嘅方法輔導佢，點去幫佢，唔係話啊一。一面倒就係解決問題。香港 因為咧之前都有誒睇過一篇文章就講話咧，即係其實所謂勵志或者話俾你聽有希望咧，有時反而未必係好事。 係啊， 有時反而咧，其實係咧越係話俾你聽，即係當你面對住一個本身好失望、好絕望嘅人，你越係話俾佢聽有希望。越是告訴他們其實是很多的出路的時候，反而會令到那個人更加難以承受，因為他覺得喂原來好像個問題在我自己身上， 還 有他反而是承受不到那種即是我原來有希望所帶來的壓力， 是 的，即是喂原來即所有東西是有希望的，那為什麼我現在會即是這 麼大鑊呢？ 這麼大鑊呢？是不是我的問題呢？ 是 的，還有即如果我即我反而是要我夾硬去配合你的期望，去變成一個好似好有希望的人的時候，反而是令到他更加大壓力。 所以不是說問題解決不到是正常，不是所有問題解決到，知道有問題解決問題，不是問題來的，正常來的，解決不到， 即係將啲問題點樣拎出嚟講咗，話解決唔到，擺開耳邊先，定係 或者係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同呢個問題去共處？ 係啦， 或者係嘗試係點樣？ 即係覺得唔係你有問題，冇問題嘅，係問題咪問題嘅。 係啦，所以勵志呢樣嘢或者正能量嗰樣嘢，其實即係不嬲我都秒正能量一樣，秒咗好耐㗎啦。即係覺得講乜 Q 嘢正能量啊？即係呢個世界唔係淨係正能量㗎嘛，大佬啊！即係有時係即係呢一種即係不求甚解，或者太過度樂觀嗰種正能量係好乞人憎㗎。係 啦，係啦。 即係你只不過係即係不斷話俾你聽，你得嘅，你得嘅，有出路嘅， 即係少少老點， 有希望嘅，即係你升啊，成個升喺上面，你都可以摘到落嚟嘅嚇，不怕踏千山啊，別無介意， 係啦、 啊，即係呢類咁樣嘅嘢， 哇，幾美好， 幾咁美好，即係呢啲就其實係昆人，等於嗰個路邊嗰個快樂店店主昆狗嚟嘅啫，係 啦， 唉，所以咧，唉。所以這個問題呢， 你覺得就是我現在其實某程度整個社會整個政府都是病態之中， 其實 那些問題解決都解決不到， 或者沒有希望或者絕望的呢，其實絕不只是年輕人，其實是全個社會都是這樣， 是所以大家要將它在現在目前你就 adopt 了它先，跟住就喂跟它鬥長命怎樣， 還有就是 我自己的分析就是為什麼即係點解會年輕人嗰、那個即係想離開嗰個比率係比較高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先講啦，即係絕望或者冇希望嘅人咧，就絕對唔止係年輕人嘅，所有香港人所有人都有。不過年輕人咧，我覺得佢係有咁嘅膽識嘅，反而係即係老實講。即係你話叫我去跳樓咧，我真係我係唔敢嘅啫。你估我唔想跳咩？ 呢個其實 係我係驚嘅，大佬。 即係 我跳樓驚，我都唔敢玩。你同佢講 點樣？因為其實即係衰講，其實。自殺一種唔係咁容易去 feel 到件事 㗎，唔係咁容易㗎，真係。但係年輕人就反而 唔係你可以打隻曱甴咁簡單，啪一嘢就搞掂，唔 係㗎。即分別就係在於，即係年輕人反而其實係佢有嗰種咁嘅蠻勁，佢有嗰種嘅膽識，同埋佢相對於比即係即係成年人咧，好似個包袱係冇咁大，或者佢覺得。唔理啦，嗰啲包袱都唔 Q 你啦，即係佢嗰種有種撇脱喺度，即係點解會即係好可悲地，點解即係年輕人會咁多呢啲即係自殺嘅事件發生？可能其實反而係因為即係唔係即係絕望嘅，大家都絕望嘅， 係啦。 不過係佢哋係特別大膽， 係 會夠膽去即係 將嗰樣嘢付諸實行。而家啲年輕人特別脆弱，唔關煙除 啊，所以其實真係要處理嗰、那個即係絕望失望嗰嘢都係真係好緊要，因為佢哋係特別有。大嘅傾向會做出呢啲嘢，因為佢夠膽。 因為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哋望佢人生，可能十幾廿年，所以哇望咗幾廿年，即係佢望個中年人士，我再廿零年或者幾廿年，即係你佢望到咁遠都望唔到，點算啊？佢係唔睇 啦。唉，咁所以咧，即係唔知啦。總之 就即係辦法做咩困難多呢啲呢啲口號式嘅就盡量唔好拎咁多出嚟。 係啊，即係反而都係即係聆聽啦， 聆聽啦，即係總之有問題，人生有問題。唔係正常嘅，冇問題先唔正常。點解你冇問題咁好嘢話俾我聽？ 係啦，即係 ready 嘅聆聽。所以點解咧？我哋做節目咧，其實有時咧就有一個好處，就係我哋其實可能我哋都有啲唔開心嘅嘢，或者點啊？我哋通過一個節目咧，我哋講咗俾啲聽眾聽，聽眾做到我哋嘅聆聽者啊。係 啊， 即係或者我哋逼啲聽眾去聽我哋講嘢啦。而聽眾有咁好肯聽我哋嘅嘢，咁所以大家可以即係我哋得意啊！今日都仲啊自由現在。咁就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咧聽眾去聆聽我哋講， 因為有咁嘅空間嘅，大家 係啊，即係其實我 可以播下歌， 即係我哋做節目反而唔係話即係聽眾係喺我哋身上攞到啲乜嘢，反而係我哋 抒發啲 聽眾咧，我哋可以抒發到我哋嗰種嘅情緒，所以我哋其實應該最後咧， 多謝 要多謝啲聽眾嘅，真係你作為我哋嘅聆聽者，令到我哋可以嚇今日仲企得喺度咧。所以真係多謝曬大家。 係啦， 咁啊，依時間又真係差唔多啦。 但係嚟緊有兩個禮拜，我哋暫時要休息一陣。 係、哦，咁其實係我嘅問題啊，真係咧， 我都有問題。 係， 不辦法就解決唔到，冇辦法解決個問題。 係啦，呢個就 解決唔到，唯有停播咁樣點啫。 停兩個禮拜，因為我要離開香港，之前喺撈鬆都有提過啦，即係我三月尾。到四月頭咧，過一個加拿大處理一啲即係家事咁樣啦嚇，咁就過咁就會離開兩個禮拜，咁所以咧嚟緊下個禮拜五啦，同埋再下個禮拜五嘅錄音推歌咧都暫停啦，咁再加上 Terry 都 咁時常都好忙，亦都緊兼顧唔到，係啦， 所以就暫停兩個禮拜， 係啦， 咁啊即係 坐下貨先， 唔好意思，係啦，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多謝聽眾，即係作為我哋嘅聆聽嘅對象啊，即係聆聽我哋喺度發一封啊，或者係即係抒發一啲。